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啦，出边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啊，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暂时都去到7:00，咁啊成晚噶啦，落雨都落咗，咁啊今个星期咧都系多雨水噶啦，咁啊之前咧都已经一早讲咗噶啦吓，咁啊受到外围嘅影响啦，咁所以天气都系比较上唔稳定嘅，咁啊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你哋好啊吓。咁喺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权号小白喺度。6月14日星期三，农历嘅4月27日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嘅大道理，我哋需要明白、需要了解、需要体会，同埋需要深切咁样去到运用。可能到有一日，我哋突然之间会明白到喺我哋生命上面有好多东西会治愈我哋嘅，会疗愈我哋。但系我哋成日都会话，例如伤悲可以喺时间当中咧就走翻出嚟，令到我哋可以即系重新拾回人生嘅正轨。但系可能治愈我哋嘅唔系时间。而是在我们心里面那一段释怀和格局，只要我们内心自己都不要混乱，不要慌忙这样乱地走错路的话，原来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未必影响到你的，身边的人也都未必可以侵占到你的思维的。人总是会有消沉，有意志薄弱，有抱怨，甚至乎都可能会有情绪崩溃的时间。但是我哋身边能够令到我哋可以咧，就系重新出发，觉得更加精彩嘅，可能即系喺我哋人生嘅经验入边累积咗出嚟嘅一啲嘅智慧啊。时间咧，佢的而且确系可以帮一把嘅，但系如果你自己唔去谂翻一条生嘅路出嚟嘅话，不断钻牛角尖，俾几多嘅时间你都冇用啦。所以在一些叫做谋生的路上面，我们千万不要抛弃我们的良知，也不要忘记我们所学过的每一件的事情，这样才可以活得更加精彩。每个人都会有他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 从来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那夜，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曾话过，我活着变精彩。无论你始终都睇翻到我，仍然无惧。我有我的根据，是错对也不可过。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我有我的根据，是错对也 早上时间揾嚟 Beyond 一首歌曲《活着变精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先睇睇咧，就係一次嘅详尽天气先。咁啊，多云有骤雨啦，嗱，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啦，大家都知噶啦。最高气温大概29度，咁啊凉翻少少，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唔稳定，咁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就去到早上嘅7点嘅。晨光 Coffee Time 啦，咁啊见到特区政府其实喺一早啊，2008年嘅时间已经推出咗一个叫做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咁啊通过咧就系火拍一啲非牟利机构啊存保存啦、活化同埋善用政府拥有嘅一啲嘅历史建筑，为咗咧就系唔少旧嘅建筑咧注入新嘅生命，咁啊大家都可能喺直头喺你可能屋企附近啊都已经感受得到，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市民咧就多啲参观啦，同埋欣赏呢啲建筑。以及佢哋嗰个嘅文物价值啊吓，咁啊见到发展局方面咧，亦都有话到嗱，香港嘅历史建筑保育政策嘅重点咧，系致力喺尊重同埋私有产权同埋保护文物建筑两者之间咧，希望攞到个平衡嘅，更加希望咧就可以善用古迹啦，推动文物教育啊，咁啊其中二级历史建筑咧，譬如系河东夫人医馆啊，就系喺呢个计划底下咧，就被活化成为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嘅。咁啊，特区政府咧亦都会精简计划申请嘅程序啦，同埋为营运机构提供啊更加到位嘅支援嘅。咁啊，而家都全面检讨紧嘅吓，更加咧就会咨询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嘅意见。咁啊，希望嚟紧咧会有更加多嘅项目嘅。咁啊，睇翻咧呢个活化计划至今啊已经推出咗六期噶啦。咁啊，总共有22栋政府拥有嘅历史建筑咧就曾经同埋或者已经系被纳入呢一个嘅计划嘅。除咗就係早前嘅河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嘅啟用之外啦，咁意味住咧就係第四期嘅活化計劃嘅第三個項目噶，包括啲乜嘢咧？就係大坑火龍文化館，嗱、這個我都有興趣睇，以及咧就係薄扶林牧場，這個我又有興趣睇，全部都已經開始營運噶啦。咁啊，預計譬如同埋今年嘅第四季將會咧就係啟用嘅聯和市場啦。咁啊，到期時咧正式啟用嘅項目咧，原來都已經去到總共有13個嘅。咁啊，新舊共融嘅活化仲要係一個重要嘅目標嚟嘅。咁但係如果要活化歷史建築咧，就作為現代化嘅用途咧，仲要同時保留埋嗰個嘅叫做文物價值咧，其實都幾難嘅。咁例如喺中環，譬如中環街市咁樣，大家都有去過啦。咁如果去到嘅時候咧，真係可以將以前嗰個感覺咧留咗喺呢一度嘅。咁啊，亦都有一啲新嘅感覺。以前我細個去中環街市都唔會有冷氣啦。咁但係而家就入去就哇，環境就乾淨啦、舒服啦、企理啦，而且咧即係買嘅嘢度仲係都幾潮嘅。咁啊，又有食肆咁樣。咁啊，例如頭先講過嘅其中一個例子啦，包括係河東夫人醫局啊。咁啊，其實佢喺1933年就落成，咁啊，亦都喺2009年12月咧就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二級歷史建築。15年6月咧，咁啊，息息完亦都咧就係獲選為呢個河東夫人醫局進化活化工程。咁所以呢啲嘅工程咧，對我哋嚟講咧係好嘅。咁啊，但係即係每一次睇到嘅時候咧，都知道其要俾好多時間佢哋去到咧，就係處理嗰個歷史建築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好似就係譬如嗰啲污水排污嘅設施啊，咁啊等等咧，其實亦都係要經過好多唔同嘅審批啊，或者用智慧咧去到處理先得嘅。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嘅歷史建築咧可以留翻，咁啊成為即係香港啊，我哋國際大城市嘅時候啦，咁啊見到外地嗰啲嘅國際大城市都係嘅，即係古舊嘅嘢同現今新科技嘅都可以並存嘅。我哋都一样可以做得到呢一样嘢嘅，咁希望大家用多啲智慧去处理啦。 口很多，开口错，只不过直接的做人更刺激，若然空翻有欲望基调重力，喜欢错，可惜我要掩饰着强硬角色和迎合铁的角力，回头往我极窄色，趁最可爱夜配我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呢琴日呢夜晚就做 wedding MC 喎，咁呢就会讲好多唔同嘅开心嘅恭贺说话啦，好多呢都係其实四字成语嚟㗎喎，所以今日就揀咗一个同大家分享，究竟爱屋及乌係出自边度嘅呢？爱屋及乌呢，因为爱一个人就应该要连带佢所有嘢都要爱佢嘅。咁系边度嚟㗎？咁原来呢就喺商朝末年，阿武王呢就打胜仗。打胜仗之后呢，佢又唔知道啊究竟点样去对待啲遗民好呢。咁於是呢佢就召集一众嘅大臣呢嚟到商议啦。咁姜太公就话啦，我听讲过爱一个人呢应该要连佢屋顶上面嘅乌鸦都要爱，而讨厌一个人呢就连佢屋企嘅围栏都要讨厌，你觉得点样啊武王？咁武王就觉得唔係咁好，咁到赵公讲喎，咁佢就话啦，我觉得可以杀晒所有有罪嘅人，咁呢令到冇罪嘅人呢就可以留得返低啦，咁你又觉得点呢？咁武王就都话我都觉得唔係咁好。跟住到周公就讲啦，咁不如就俾佢哋继续过原本嘅生活，仍然喺原本嘅屋嗰度住，从事返佢哋本来嘅工作，不过呢就唔好有太大嘅改变，而且呢多啲用一啲有能力嘅人，你觉得点样啊武王？咁武王听到之后呢就赞叹不绝，就觉得咁样呢有扩阔嘅胸襟先至可以平定天下，於是呢就决定采用周公嘅意见，而后嚟呢爱屋及乌呢一个成语就係从呢一个原文爱人者兼其屋上之鸟而演变出嚟嘅。咁都啱㗎喎，冇人十全十美㗎嘛，对方又好自己又好都一定会有优点有缺点，最重要呢就是大家互相沟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无论是情人又好，朋友约都好，家人都好，其实都应该要这样的。正正正是就是因为没有人十全十美啊，所以呢我们更加要多些爱身边的人，多些跟他们沟通，沟通是一个好好的方法来的。大家今日都一齐爱下身边嗰个，包容下佢啊！ 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海口会醒觉，自磨力到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心摸好心房，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多狠，我被吸引，没信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亲人，冷笑话多敏感也需不分，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 揾你一首嘅作品，嚟自叶巧林、钟艺云。咁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五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本港有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在昨晚十点五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历时七个小时之后取消，期间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三十毫米雨量，大屿山、中西区和黄大仙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预测今日仍然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海关成功瓦解一个清洗黑钱集团，集团利用航空旅客运送大量现金以协助清洗黑钱，涉案金额超过7亿元，是海关历来侦破涉及航空旅客协助清洗黑钱的案件之中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宗。 行動在上個月25號展開，海關至今拘捕23名懷疑涉案本地男子，年齡介乎25至47歲，包括兩名洗黑錢集團主腦、兩名洗黑錢集團骨幹成員和10名負責運送現金的航空旅客。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人員今日上午將會舉行記者會總結行動詳情。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北京會見陪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訪華的巴勒斯坦外長馬納基。秦剛表示，阿巴斯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中巴特殊友好和中方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他又说，中东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战略自主，增进团结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将会继续支持和谈正确方向，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马纳基表示，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在政治发展领域为巴方提供重要支持。阿巴斯高度重视这次访问，期待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会继续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埃及吉萨省发生车祸，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当局表示，一架小型巴士在一条沙漠公路行驶期间超速，并且撞向一架停在路边的货车。死者大多是小型巴士上的乘客，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由于道路日久失修、司机安全意识淡薄等的原因，埃及交通事故频发。今年五月，西南部一条公路由一架巴士撞向慢驶的货车，造成17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港台有很多节目我都很喜欢的，而其中一个就是骚动音乐，因为我还会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个很大的卷轴，跟着有一句很有创意的金句。恭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举办《爱一世家书》选举就嚟截止啦！ 透过一封家书，用真挚文字向伴侣以及家人表达心意，并分享与夫妻相处之道同埋难忘经历。 得奖作品更加可以制作成为录音声带，喺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播放，同埋上载到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以及选举参赛表格？可以上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快啲参加啦！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六点三十六分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小派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 系啦，今日朝头早啊，比较雨水又多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寻日夜晚仲轻轻琴琴嘭嘭声咁样，有啲行雷都非常大声啊。 我琴晚完咗 wedding 婚礼之后咧，即系唔系我结婚啊吓，去做司仪啦。完咗之后都好难 call 车。 哦，系啊，都系噶啦。 系啊，所以都落雨。 咁又有好多人同你争 call 车咁样， 系咯，我冇谂过十一点几都咁多人。 咁梗系啦，喺边区啊？ 喺金钟。 哦，咁梗系啦。 系啊， 梗系啦。 好多人噶，我呢啲咧平时唔多出街嘅人咧，真系唔知时间啊。 系啦，咁啊都系好嘅，咁又有工作啦，咁又睇到即系出边夜晚嘅世界。翻朝头早咧，晨光有阵时咧，我自己都会特登去睇下夜晚嘅世界嘅。如果唔系都有好大落差，因为日头同夜晚系完全两回事嚟噶，个城市即系个气氛啊，个感觉都唔同啊吓。好啦，今朝咧其实就想讲下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食生果，而家都系好多当做，譬如榴莲啦、西瓜啦、荔枝啦。哦，我见到有啲叫咩啊？叫超级实荔枝啊，定实定 好大粒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都未见过咁大粒，我嗰日咧 形咁样。 系啊，我先同个朋友讲，点解我以前冇见过咁大粒嘅荔枝嘅？系咯，系咪啲品种培育出嚟？ 有机会，有机会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培育到咁犀利咧？咁人類進步啦， 係咯，即係西瓜都可以培植到係正方形咁樣噶嘛，靚靚地 嗰個就擺喺個帽入邊就可以種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種到啲冇核嘅西瓜，其實都已經係即係當其時人類一大進步啦。細個食西瓜嘅時候咧，話咧就嘔。 其實而家啲西瓜都冇咁多核嘅，你有冇發覺？ 如果你買美人瓜咧，都好多核嘅。 美人瓜 係啊， 哦， 係一種品種叫美人瓜，咁橢圓形少少嘅，一打開咧，全部都係兩排咁樣嘅核嘅，好多核嘅。 哦， 咁但係都甜嘅。其實咧，西瓜普遍嚟講都係甜嘅。 嗯， 咁但係你有冇試過咧？係特登掟水果？ 水果篮就试过， 即 如果你话特登订一种水果，哦，爱文芒， 哦， 爱文芒，有订芒果啦，同埋有订个芒果干。 嗯， 好正 芒果干啊！我就成日觉得都好似系菲律宾，唔知点讲， 唔知，因为可能佢用爱文芒嚟到整嘅， 系 咁，所以就大块啲又甜啲咁样咯。 嗯， 我觉得几黐牙。 嗯，哦，咁啊，水果咧，我有阵时都会试下订嘅。咁无论系内地嘅，定还是系日本嘅咁样，唔同地方啦，咁佢哋都有出产嗰啲水果嘅。 嗯， 咁订水果同自己喺三果铺买水果咧？个感觉系完全不一样嘅，纵使咧喺个水果最后切嘅时候啦，都系水果啫，最后都系摆入口啊咁样。但系自己订嘅时候，可能个价钱会贵少少。 系， 系啊。咁如果你话订嗰个芒果咧，我都试过订嘅时候，都系要好似三四百蚊，又唔知又唔系几多粒咁样嗰啲咧，即系个价钱系会，我觉得系唔会话比街市平嘅。咁但系点解都仲要订咧？好似一个仪式感咁样，系啊，即系大家有啲期待啊。然后你又知道佢坐緊船啊，或者搭緊飛機啊， 但系都有风险㗎喎，即係佢嘅过程呢，你唔知会发生啲咩事㗎嘛，唔好撞雨啊，即係譬如外文案呢，好容易你会烂啊，或者会唔会焗到好变咗啊，咁样都会担心㗎嘛，咁你去街市就自己可以揀㗎嘛，係咪？咁有呢个风险，但係一嚟到嘅时候啊，冇事，然后享受呢又觉得好开心㗎喎。 係啊，所以呢，有时即係做下呢啲叫少少仪式感嘅嘢呢，我觉得都系唔错嘅。咁如果你话今日喂，我都想食下啲生果，咁你先去街市买。但有啲譬如指定嘅生果水果咧，你都想食嘅，不妨咧就好简单。而家其实网上面都好多嗰啲订水果又有啦， 我都有喎， 系嘛？ 系啊，咁呢个算唔算喺买水果都系嘅？咁但系咧就会佢送到嚟冻冰冰咯，佢应该系有雪过， 有雪嘅。同埋我都会好似你一样嘅，会担心佢会唔会储存得唔好啊？咁但系苏花咧，即系几次嘅经历，我都觉得系唔错嘅，即系佢哋都会特别好似锡住你仔咁样，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揾到啲中意食嘅水果，不妨啊试下订一订，氹一氹自己屋企人开心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今朝咧就抢集啊！抢咗呢一个我哋嘅晨光大学，我哋嘅注册营养师阿咪咪嘅头，咁啊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啲蛋、哦，咁啊我啊唔系好熟嘅啫，我都系要揾资料嘅，即系记一记呢个百科全书就见到，原来唔同蛋佢哋嗰个嘅制法啊，都会影响佢哋嗰个卡路里嘅成分噶、哦，譬如系蒸蛋啊，甚至乎系煎蛋啊，又或者系炒蛋啊。又或者是鵪鶉鐵蛋啊，咁普通嘅鴨皮蛋啊，啊話時話我尋日夜晚食粥咧，咁啊都有落到呢一個嘅皮蛋喎、啊，佢卡路里咧就已經去到98個卡路里啦。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一定係肥啦，肥過普通嘅雞蛋嘅。咁但係如果係一般雞蛋嘅話咧，個卡路里其實就大概係79啊，普通水煮嘅雞蛋啦。但如果你話茶葉蛋咧，咁啊有機會咧會落少少73。然后呢要数到煮法啊是比较上多卡路里的话呢，应该就是要讲到炒蛋啦。炒蛋的卡路里由于它落油啊，比煎这个荷包蛋呢就更加多。咁所以它的卡路里呢平均来计都会去到呢就是114个卡路里的。另外如果你是煎蛋还是用那些譬如可能唔使落油嘅 pan， 咁就會理想好多啦。咁啊，都係79嘅啫。即係你一隻蛋，你冇特別俾啲嘅叫做卡路里去烹調佢嘅話咧，佢卡路里照道理嚟講咧，都唔會改變好多嘅。啊，蒸水蛋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蒸水蛋嘅卡路里咧啊就低咯，64啫。咁所以亦都係咧幾主張去到做嘅一樣嘢啊。咁但係頭先有提及過嘅一樣嘢就係鵪鶉鐵蛋啦。呢一啲咧就係叫經過精製嘅鐵蛋啦，咁但係佢鵪鶉蛋本身嘅卡路里就低，不過要注意翻佢嗰個膽固醇啦。啊，頭先有提過皮蛋啊，如果你話食粥嘅話咧，好多朋友都係一樣中意咧，就係落下呢啲嘅鹹蛋嘅。鹹蛋佢嘅卡路里咧其實都高喎，110個卡路里，相等於就好似你食炒蛋一樣。咁所以咧嗱，鹹蛋我咧就唔話特別好嘅，咁啊有嘅話咪食咯。如果你問我鹹蛋最中意出現嘅地方喺邊度咧，我都係希望佢出現喺譬如係粽啦，又或者係月餅啊，呢啲都係需要再經過咧係再烹調嘅食物，我就覺得會好好多啦。咁但係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邊一種嘅食法。食粥咧，我啊頭先提及過中意皮蛋啦，譬如鐵蛋嘅。鐵蛋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冇改錯名啊，太硬啦！喺我心目中咧，蛋啊都應該咧係淋淋地啊，食落去都幾舒服嘅。咁啊，千祈就唔好咧就咁硬。咁啊唔緊要啊，即係叫做大家都有大家嘅喜愛嘅。咁啊揾翻自己中意嘅蛋類做早餐嘅話咧，咁啊相信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快快樂樂、精精神神嘅早上啦嚇。6:45啦，咁啊天氣方面都要望一望，我多雲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咁啊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持續唔穩定，雨勢有時頗大，亦都係有狂風雷暴嘅。而家咧就係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6%。健康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5，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咁另外就係早上嘅時間，雷暴警告咧都係生效嘅，仲延長咗。如果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9點。 數十年，原來眨眼就過，能共一起算是緣分。夢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穫也算不錯。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似未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困难时空。凭合作， 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情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从狂想曲意境，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同轻松，千载不见踪，水分开，有日再见。 早上的时间6:49，揾你啲所谓作品由始至今，温下乐曲。系喎系喎，有阵时同啲朋友可能分开咗，咁但系聚埋一齐嘅时候又系开心心啦。咁所以今日朝头早你见到我哋嘅花艺师啊，又再次聚埋一齐，又可以开开心心一齐分享一下嗰啲花知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翻嚟试下安安上咗嚟啦。 早晨，早晨，早晨。 咁啊，嚟紧好快脆咧，又会去到呢一个嘅父亲节啦，爸爸节。爸爸节咧，一般嚟讲都比较上少系送花噶喎、 哦。系啊，但系你坚持，你坚持你啲小朋友要送花俾你，问我啲咩好，咁我冇办法都要讲下啦。你中意咩色啊？咁 我其实 你觉得你收花你中意咩颜色？识唔识个男性？ 白色我中意啦，咁、okay, 我冇办法啊，我白元号。 Okay. 你见我好多嘢其实都系白色，咦？咁啱身上边而家冇添。 系嘅，系嘅。 系啦，咁但系其实白色我自己中意啦。 系， 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蓝色嘅。 O、okay. K， 因为可能我细个有个 concept 就系男仔要中意蓝色，即系好肤浅嘅。 因为你话我细个嘅时候中意粉红色。 冇，有段时间我就好中意黄色同红色，但系我中意咗 之后，红色啊男仔， 我发觉太鲜艳啦。 O、okay. K， 即系我个人， 你个人好低调噶嘛， 好低调噶嘛， 好务实噶嘛， 好务实嘅，系啦。咁所以咧都系嗰啲沉色咧，我自己比较上偏向中意，但系有阵时嗰啲鲜艳嗰啲可能佢一条 line。 嗯， 咁喺七黑之中， 有少少光彩， 成為咗光彩， 冇錯， 係啦，所以流星一樣， 即係太大嘅紅色就唔中意，可能中間有少少碎花嘅紅色啊嗰啲咧，中意嗰啲。 係啦係啦，即係大紫大紅嗰啲咧，過年嗰啲我就麻麻地 嘅。哦，咁啊呢個都啱你喎，咁係啊， 咩色啊呢個？ 我呢排就中意啲細細朵嘅花。 嚇，滿天星。你記唔記得我好中意滿天星呢？ 我唔記得啦，佢已經係咩 ？OK， 有藍色嘅滿天星嘅，咁就 係咪染咗藍色滿天星？ 當然啦。 哦， 我而家即係今次講呢個同滿天星差唔多喎，又你應該中意喎，叫藍雪花喎。 藍雪花， 佢大過滿天星少少，即係啲花咧。滿天星大家知係 嗰啲花冧啊嘛，係啦。 滿天星你係見到好似刺紙捽埋一嚿，即係粒粒噶嘛。 你可唔可以形容得好啲？ 係似啲紙巾捽唔到，你明唔明啊？ 皺紙， 皺紙。或者啲粗糙嘅刺紙嘅中間嘅一層 就紙就紙。 咁呢個藍雪花呢就係好多好即係啲好似即係又用返啲手指手指尾咁細嘅花啦即係有花瓣嘅。咁就譬如由五個花瓣組成好細好細粒好細粒咁樣囉。但係藍色嘅今次講呢個 藍色。佢大概有冇一個手指公手指 你嘅手指公囉。 我嘅手指公喔。哦 系啊， 我手指公都好细只嘅啫喎， 系好细只噶，我就中意啲细细粒嘅花，咁就可以将我反而而家摘花咧，我系中意用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嘅细花嚟到做成一个自然嘅风格。 哦，系喎，你花艺师，你会成日自己去到整嗰啲花， 啊、 自己插花嗰啲。 系啊，插花或者摘啲花束啊嗰啲咧，我都系中意比较细啲。就算我而家去买花即系盆栽咧，我都唔中意买啲好大朵，譬如玫瑰啊或者系太阳嗰啲叫做大红花，我唔中，我中意买啲细细粒嗰啲。 系 唔知点解个人变咗。幾年之後， 你有段時間係中意 好撈、好大朵嗰啲噶嘛？ 好誇張嘅，浮誇嘅， 好浮誇嘅， 而家踏實 低咗，係啦。咁呢個藍雪花咧，啱你嘅，個花語係酷酷地， 酷酷地啊， 係冷淡。 咁我又唔係冷淡， 唔係，我即係係咯，即係比較 我務實啫， 清淡清淡，俾人都好清淡嘅感覺嘅。咁其實你話父親節咧，你係可以啲人話要買花整花啊。咁其實呢個花可以係通常花藝師我估啦嚇，因為一定係。父親節一定是藍色的啦，咁我就 父親節有冇有啲啡色的花噶？其實 有 有噶， 有 啡色的花， 咁就一定好貴咯。佢嗰啲一定是啲外國的花材，同埋 係有噶，即係 有染的咯。而家咩色都有的啦，咩色的花你 想？但染的好像爭啲，我成日覺得會不會噶？ 唔會，而家都好靚嘅染得。 係啊， 係啊。 啡色，即系我谂住，如果系 好似你个头咁啡嗰啲啊嘛，系嘛？ 我金嚟咯， 啡金都有。 我系谂住咖啡色嘅，即系好似爸爸有啲爸爸中意饮咖啡嘅， 有 咁就有一种嗰种嘅咖啡都有。 你可以即系嗰扎花咧，即系同花艺师讲咧，咁一定收你好贵啦。即系要特别嘅花材。 我哋有你啊嘛，晨光 都喊嘅。咁你可能要花啡色嘅花少啲啦，咁可能就都系染噶啦。其实玫瑰都有啡色嘅，咁可能要用啲叶咯，叶嚟衬托咯。葉系都有啲木色嘅，紫紅色嘅 葉 都有呢啲噶， 系啊有噶，唔一定系枯黃咗先至系啡色嘅啲葉，都有啲系好正，好似叫做酒紅色啊嗰啲葉咯。 哦，哇！咁而家嗰個顏色配搭咧又多好多，即系比起 其實有好多， 比幾年前我所認識嗰啲花咧都已經又改革咗好多咯。 系啊，不停咁改革，同埋而家啲花唔興好似。扎到人咁高嗰啲咧，環保咧，我都係用開一張紙包住佢，兩張、即係普通嘅紙包住。 A4 紙咁樣 ，A4 又唔帶啲顏色嘅，好似牛皮紙、報紙唔可以用報紙啦，因為驚有陣味。同埋而家都好少報紙，咁好難揾啦、啊、報紙都可 能。你真係好多重點啊！你今日講咗， 咁可能揾有好多。唔好用咁多張咯，用得可以再做嘅字咯。我哋而家包花就唔興包到好似韓國以前咁好大好多拆都要拆一個鐘先攞到嗰扎花出嚟擺花樽，而家唔興咁。 咁啊，就整完之後再整少少絲帶喺上面蝴蝶嘅咁。 絲帶主要係遮住你個膠紙或者核突嘅地方咁樣，係啦。總之要精簡為主咯，因為花色係重點咯。 係咁，如果我送俾爸爸嘅時候，咁我花冇理由好似摘到。送俾媽媽咁樣噶嘛？ 係啊， 絲帶嗰啲就唔使，即係膠紙肯定照有喺度咁樣。 係啊，睇睇你爸爸中意啲咩？譬如你一個好中意好喺酒樓度好大好勁嘅，好撈嘅，要拎出嚟好型嘅，咁咪扎大啲咯。通過你咪揀個大啲嘅包裝咯。咁如果係簡約嘅，其實爸爸通常都比較低調簡約啲。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中型嘅花束嘅，咁通常都係會用藍色嘅紙啊，或者黑色嘅紙啊，或者透明啊，而家都興透明嘅紙啊，咁樣包住佢咁樣咯。 呢個藍雪花有冇香味啊？嗰啲噶？ 呢、這個其實香味咧，即係同一種 大家都是賣藍雪花，有些呢是有香味，有些是沒有，玫瑰花都是的，有些呢就很香，有些呢就是你搞嘅成個禮拜都冇味喎，即係其實睇真係睇下咩品種。咁藍雪花係應該係冇味嘅， 係 係啦。 如果有都係 香港買嘅，好似我攞翻嚟。 其實而家有冇啲 噴啦？ 會唔會嘅？ 你自己噴咩？ 即係會唔會有啲花圃諗住啊噴下佢？ 唔會噴死佢酒精，唔會嘅，唔會噴嘅。睇花係自己有花味就花，冇就算噶啦。 嗯，咁啊，藍雪花都啱啲爸爸節喎，呢個 係啊，好，我同佢講過。佢咧係生長又相當有持久力，同埋佢夏天嘅係六到九月嘅。 咦，咁咪啱咯！ 如果種都有，其實有得種嘅，你本身係種嘅，你花有得賣嘅花盆嚟嘅。 我諗咧，咁如果係有得種咧，呢、這個就啱爸爸多啲啦、 嗯。 因為實際因為男士角度嚟講咧，通常如果啲花咧係你我上次嗰集講過咩？切花。 嗯。 咁啲切花咧就好快釘噶嘛。 係。 係啦，因為你切咗條根噶啦嘛。 係。 咁但係如果呢啲咧可以種嘅話咧，我寧願收連埋個盆栽、啊。 嗯、 你个生产成本 可以 系啊，咁你六月到九月啊嘛，你话 系， 咁如果我明年嘅六月佢又会唔会再生噶？ 会，我啱先想讲，你唔好以为永生，即系永远嗰朵花都喺度，因为系一个泥，咁花都会凋谢嘅喺泥嗰度，咁、但系佢唔会系摆水里边咁样七日，可能会多一个礼拜啊咁样咯，即系慢慢咁样凋谢，唔系好似切花摆水里边咁乜嘢就凋谢，即系可能佢慢慢啊嘛，你见到佢 慢慢老去， 慢慢老啦， 好似爸爸咁。 系，即系好似你咁 咁紧要， 慢慢 系啊，我都老咗啦， 系唔系都 OK， 好俊俏。我觉得花盆系啱嘅，或者你可以咧搵花纸包住个花盆都有嘅。而家好多新嘅包装方法嘅、 哦， 你可以连埋礼包。 咁如果你话我要送俾爸爸嘅，咁我应该点样去送俾爸爸？又觉得啊，都系收花，或者摆喺屋企，唔好话爸爸送花俾你，唔系咁样。你摆喺屋企，话呢一盆都好啱傅真志，我哋不如挤喺度啦。我应该点样配衬佢，令到佢更加靓咧？ 嗱，如果你觉得爸爸系唔会处理嘅，好怕麻烦嘅。唔知你係咪咁啦？咁你就連埋個花樽送都得嘅。 花樽啊？ 包埋個花樽，而家都興嘅，酒樽都得，係啊。包 咦？酒樽幾好？可能啱爸爸。 依家好難喺度同大家講係點樣整啊。總之就係可以做到連埋花盆或者花泥咁包，你拎出嚟又好似一個花束咁。總之就係主用花籽遮住下邊。花禮嘅部分。 哦，咁啊得啦，咁啊花語啊，花語咩冷淡啊嘛。 可以話平實咯。 係，我加多個咯，睿智啊。 OK， 其實花語嘅嘢係自己講啦。 係啦，咁啊睇下父親節嘅時候，大家啱唔啱啊？呢個叫做 藍 雪 花。 好，唔該曬安，拜拜。藍雪花唔知大家啱唔啱啦嚇，咁啊大家研究一下先。好咁啊，轉頭咧會七點鐘之後分途廣播噶啦，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組點啊，雨波 Benny 喺度啦。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噶。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七点十分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头先个 slogan 就唔知会唔会落雨啊？梗系会啦，砰砰声落到。 好彩今朝起身之后黄雨取消啦，六点几嗰阵时 系 今朝啊，希望咧佢唔会再落雨啦。通常都系噶嘛，落完雨之后就会天晴噶嘛。 系啊系啊， 一阵快啲天晴啦。 雨后阳光歌都有一唱啊， 唱嚟听下。咁系咁噶啦，天气嘅嘢，边成世都系咁多阳光啊。 啱啊， 剪咗头发系咪 啊？系咁粗。睇到太长咧，头发游水好唔方便。 夏天好热， 你游水嘅系 系啊，游水嘅原因就系因为可能 想线条靓咯， 先下筋骨，唔系系咪都系咁肥啦？ 唔系啊，你一睇即系游水嘅身材嚟嘅， 梗系唔系啦， 骨骼精奇。 唉，唔好讲啲咁客气嘅嘢，我哋讲翻交通先啦。咁啊，咁啊，咁多条隧道啦，咁都系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开始车多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咁另外咧，葵涌嘅梨木道咧，琴日咪爆水管讲咗嘅，梨木道下行咧，近住石荫商场咧需要全线封闭， 仲系封紧啊？ 咁但系另外一段开翻咯，另外一段咧就系梨木道上行咧去翻大白田街，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嗰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今朝早咧就已经呢一段嘅梨木道上行去大白田街就已经解封啦。咁另外一段嘅梨木道下行啦，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带咧就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啦。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葵涌嘅葵青路咧有水管急收啦，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中慢线咧仍然封闭嘅。咁不过嗰个梨木道封咗路啦，嗰橛仔封咗啦。咁揸车朋友都可以改行翻童子街嘅，咪出翻去依、這、一个，去翻依一个嘅下行方向啦。 系希望童子街唔好太塞啦。 会车多少少噶啦，咁但系你冇办法啦，一条路走焗走啊，系咪先？ 识飞咩？ 大家忍让咯， 忍让啦，起码有部分嘅路段开翻，希望稍后快啲开啦。呢段路都成日都爆水管嘅、可能佢个地方咧，太过老化， 整完啦，整完又爆，整完又爆咁样，系咯。 冇辦法啦嚇，咁我想笑咩？阿小白啊，同阿 Vicky 咧，有冇聽到琴日新聞咧？其實都有講噶。咁政府咧就計劃咧下半年開始修例啦，容許電動滑板車啦、電動平衡車啊、單輪車依啲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喺指定嘅單車徑行駛。有冇聽到？ 哦，指定嘅單車徑啊， 係 啊， 係新聞有講啦， 係啦， 係啦。咁你知啦，而家電動滑板車同埋電動嘅單車呢啲咁嘅移動工具咧，非常之普遍啊，喺街成日都見到有人玩嘅，係咪先？咁所以下半年。有機會合法化，政府就建議容許在合適的單車徑上分階段批准使用的、好啦，咁使用者就點啊？要滿十六歲，你十六歲以下唔玩得喎。 sorry 啦，係啦，因為安全第一啦。 係啦，要滿十六歲啦，要佩戴頭盔同埋唔能夠載客嘅。咁、工具咧，即係嗰啲電動嘅移動工具咧，需要通過認證，裝有剎車系統。咁最高嘅時速限制咧係25公里嘅啫。 剎車系統係 啦， 咁你一般譬如。滑板 咁嗰滑板就冇可能某啲嘅電動移動工具要咯，咁、滑板車就唔知啦，呢啲佢哋自己搞， 要自己加咯係嘛？ 係啦，咁呢啲都係等佢哋官方搞啦嚇，咁咧係要有剎車系統啦，同埋最高時速限制係25公里， 25公里， 工具就唔可以超過65厘米寬，125厘米長，重量又唔可以重過20公斤，要有白。光前灯同埋红光后灯，即系白色嘅前面灯， 即系单车咁样咯。 系啦，后方亦都有红色嘅反光体嘅。咁、运输署咧，反而咧就同呢个生产力促进局咧，好似你咁讲啦，制定呢个认证制度嘅细节，好似你咁讲啦，好多细节嘅要慢慢嚟啊。所以而家要同佢哋倾下啦，倾下嘅细节啦。咁到时咧要有合格嘅工具型号啦，就会获发一个二维码嘅标记，方便执法人员到时咧扫一扫你个曲。 哦，即系好似行车证咁样。 系啦， 汽车行车证，抄牌最。快啊！嗰个嘟一嘟搞掂， 冇错啦。咁佢哋都建议咧，对冇戴头盔或者使用冇标记工具嘅罚款咧2000蚊。咁如超速， 2000蚊啊， 系啊，仲未讲完噶，都唔系好犀利噶啦。一阵唔系好犀利， 2000蚊 唔系啊，我意思唔系2000蚊，唔系好犀利。我讲埋下边一句，你就觉得犀利，点解听埋啦？至于超速、假冒标记或者系非法改装呢啲情况咧，哇，就会点样咧？就会参与嘅汽车相关罪行罚则，可以被罚款。2.5万元，即系25000蚊，系咯，所以话仲分得罚得仲多咯。明唔明啊？头先系2000蚊啦， 但唔使坐监。 唔使嘅。但系假冒标记，你知啦，冒牌嘢唔得啊。同埋非法改装呢情况咧，就会参与呢个汽车相关罪行罚则，可以罚25000蚊。 系咯， 大家留意。 非法改装、 啊。系啊，同埋系。 因为你已经愣到去嗰、那个非法改装汽车嘅条例嗰度嘛。 所以25000蚊咪仲多，头先2000蚊，我意思系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运输署研究小组成员就话啦。插头同埋电池嘅质素如果唔好咧，就会发生火警啦。甚至架车咧，因为要行25公里啊，有机会碰撞。咁、所以如果车嘅结构唔好咧，对驾驶者咧都会造成危险噶。咁、所以啲车咧都要咧好好嘅监管。啱唔啱啊？监管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例如佢话提议啦，佢哋例如海关咧可以做下测试啦。咁、做完测试有咗呢个合法嘅贴纸，就可以贴喺个车上面，证明架车。是合法啦，同埋即系车合法嚟香港啦，同埋合乎政府对电池消防或者系撞击嘅标准嘅。咁佢哋咧计划咧第一个阶段咧就开放俾指定嘅单车径 使用嘅。咁另外啦，需要有3.5米闊嘅单车径。咁佢哋提议啦，例如啊，不如咁样试下。 3.5米闊唔系所有单车径都得嘅，真系学你话。 所以可能，但有啲而家所以咪提议咯，佢就 指定啊嘛，指定单车径。 佢而家就提议咗将军或者白石角海滨一带啦，都可以嘅。 即系科学园一带啦。 系啦，咁咧再视乎成效咧，再检讨系咪开放更加多嘅地方咁啦。 咁、如果我系喺白石角嗰度，即系如果到时开放嘅话啦、 海滨一带 系啦，咁啊允许嘅情况底下，咁我就玩呢、這、一个电动 系啦，电动滑板车又好，电动单轮车又好。 咁但系我就唔可以谂就系我电动滑板车。就喺白石角嗰度就去埋沙田噶咯，因为另外一段路就唔得噶咯。 佢有指定噶嘛？ 有指定噶嘛？ 系啦，指定嘅单车径啊，使用呢啲工具啊。 跟住你就唔好谂住，我时速20公里啊，踩上去嘅自己行嘅行埋落去沙田唔得噶啦。 唔得噶。 咁你就拎起架车。 系啊，冇错。 再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系啦，因为你知啦，有规管嘅嘢系好好多嘅。话佢仲话系即系要唔希望佢系合法咁嚟翻香港，同埋真系唔可以系假冒嘅标记咁样咯。咁你知啦，有人嘟一嘟你，咁啊可以证明到啊，原来真系嘅。 系 合法嘅咁样， 唔好改装啊！唔好改装，千祈唔得啦，25,000蚊。 系啊，你听到啦， 一额汗 都好嘅，即系而家喺路面上咧，即系越嚟越多人玩呢啲电动嘅移动工具啊。 系嘅， 所以安全起见咁啊，都好嘅。 系嘅，系嘅， 唔可以立乱嚟咯。咁啱啱收到咧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啦。咁再讲多次位置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开始车多，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 好，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Vicky 先 ，Vicky 出边天气点样啊？ 出边灰蒙蒙一片啊，咁而家咧广播道呢边咧就冇落雨嘅，咁又地下都仍然系湿啦，因为啱啱都落完雨啊嘛。咁天气就系气温有少少。我覺得我就比較怕凍嘅，咁所以咧就我都覺得係輕輕涼涼地嘅。 哦，輕輕涼涼地，咁我呢啲好中意凍啊，或者好怕熱嘅人就覺得都舒服翻少少啦，咁樣。 係啦，冇錯，真係冇之前嗰幾日咁曬咁熱咯。 係。 系啊，咁但系咧，琴日咧就系咁行雷啦，系咁落雨啦，咁我搞到我冇觉好瞓啦，因为我两只狗咧都系好怕行雷嘅，咁但系原来有阵时行雷咧就系会连带住落雨噶嘛，我哋经常都会见到，系咪？ 系啊，系啊。 咁但系原来有阵时咧，你有冇发现就系冇落雨，但系都依然有行雷咧？ 哦，旱天雷你讲紧嘅系嘛？ 系啊，冇错啊，就系旱天雷啦。咁究竟咩系旱天雷咧？其实就系原来旱天雷咧就系喺云雨积雨云啊，积雨云嘅顶部啊，咁即系外伸展出嚟嘅部分形成嘅。咁嗰个区域咧，落嘅雨未到地面就已经散咗啦。 咁蒸发咗啦，咁样 系啦，蒸发咗啦。咁但系闪电咧就可以咧直达到地面啦。咁所以就会变成呢一个干暴雷啦。 咁呢个都要留意住。有阵时咧，我哋谂住因为雷暴警告，咁系咪即系有埋雨？唔一定噶，雷暴警告系一样嘢嚟嘅，咁啊雨水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系啊，冇错。所以有阵时咧，就系点解啊会有啲人吓亲啊？就系点解冇落雨，但系突然之间行雷嘅都会嘅，即系唔一定咧系连带住嘅，只不过咧系佢未落到嚟。就已經消散咗啦啲雨水，咁所以咧都依然咧係有呢一個雷暴嘅聲音咁樣咯。 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即係叫留意埋個天文台嗰個 app 添啊，即係一有啲咩佢就即刻提住你。咁我哋二台又成日提住聽眾啦，開住心機就最好啦。 系啊，冇错啊，咁同大家睇下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有骤雨，雨势咧有阵时系颇大嘅，以及咧系有狂风嘅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噶。 好，唔该晒 Vicky 嘅。咁啊，而家26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9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另外雷暴警告啦，咁啊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9点嘅。 晨光大学， 朝早7:20嘅时间啦，咁啊晨光大学咧，咁啊今日朝头早啊星期三嘅时候，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啊 ，Terry 早晨。 早晨，小 白。早晨啊，咁今日朝头早想同 Terry 一起研究一下啦。虽然之前咧，我记得晨光大学入边啊，都曾经有提及过咧，就系刮痧嘅。咁但系就冇细讲啦。咁我对呢一个咧都好有疑问噶噃。咁唔知道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啊，其实刮痧系啲咩？刮痧主要系刮走啲老泥啊，定系刮咩嘅咧？吓 ，Terry。 你自己有冇刮过沙，或者见到朋友刮沙？ 以前细个嘅时候，咪阿妈攞1蚊银、2蚊银啊，去到刮下咯。咁我又觉得真系好痛喎、啊，刮沙吓。 系咩情况下咧？感冒啊？ 唔系啊，我话未试过刮痧，跟住我阿妈系咁样左刮右刮噶咋。 吓、啊，你几多岁啊？嗰阵时 几岁？我谂八九岁啩。 吓咁细个可以刮痧噶？ 我唔知噶，所以要问 Terry 啦。 系啊， 我其实咧有需要嘅时候几时都可以做得嘅，咁样诶，即系通常咧，我哋几时会刮痧咧？常见就系觉得哎呀，好似腰酸背痛啊，哎呀颈痛啊，腰痛啊，咁我哋就可能会刮痧啦。咁其实系刮痧系乜嘢咧？就是、因为我哋觉得痛，我哋觉得肌肉唔舒服咧，其实就代表咧个肌肉咧佢嗰啲气血咧有阻滞。一阻滞嘅时候咧，我哋通过去刮啦、刮痧好啦，或者拔罐啊呢啲方式咧，其实令到下面啲阻滞咧畅通咗，即系阻塞嘅嘢畅通咗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因为我刮嘅轻轻刮嘅时候咧，如果啲垃圾喺好表面啊，一刮出嚟咧，嗰啲垃圾散出嚟就会有一啲嘅。一点点嘅红色，咁我哋称为沙咯。咁我哋刮沙就咁样嚟噶啦。 哦，咁刮沙，我纯粹咁问，刮沙、按摩，又或者系拔罐呢啲，其实系咪都系差唔多大同小异嘅嘢嚟噶？ 哦，咁啊睇下你嘅目的系啲乜嘢啦。嗱，因为咧刮沙佢主要就系皮肤比较好轻表面嘅嘢嚟嘅。 嗯。 咁所以就通过去刮沙刮出嚟咧，其实咧正常嚟讲咧就唔应该痛嘅，因为当我哋咧觉得哇刮，因为觉得好紧要嘅时候咧，咪红晒一片啦。 嗯。 咁咧你就其实因为好痛，你就会自然缩噶啦嘛。 系啊。 你越缩嘅话咧，其实反而容易顶伤嘅。所以我哋其实轻轻一刮，咁如果嗰啲垃圾咧喺表面就容易有沙出嚟啦。 嗯。 如果佢真系比较深层一啲嘅时间咧，就可能未必咁容易刮到出嚟嘅。咁但系你刮完之后，咦个？好似呢啲膊头松咗啲，颈痛都舒缓咗啲，其实就唔需要咧，夹硬要整到咧成片红色啊，咁、 哦、 样先至觉得满意咁样咯。 所以越刮越红、嗯、或者越刮越痛咧，系错嘅。 即系话咧，嗱轻轻一刮，你症状舒缓咗咧，无论佢有冇沙咧，你个目的已经达到噶啦。 唔系咯，唔好当自己发个身体系刮刮卡啊，系咁去刮啊。 咁我哋梗系觉得要有一个好红先觉得好满足噶嘛，啲人先觉得做咗嘢噶嘛。 系，有好多人都会有呢个感觉噶。嗱，啱啱 Terry 啊，就小白就话佢细细个就刮过啦。咁其实小朋友又适唔适合噶刮？有冇话有啲人其实系唔可以刮咁样嘅咧？ 小朋友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因為咧，作為家長，好似可能家長幫手做啦。咁其實好難去掌握啦嘛，因為佢哋個皮膚比較嫩啦、 嗯。 所以小朋友其實刮，同埋佢哋好少會真係肌肉酸痛㗎。佢哋咁活潑，同、 嗯、 埋身體相對嚟講機能比較好啦、 嗯。 而反而咧，小朋友要保健，我就建議做一個叫捏脊嘅。 嗯， 捏脊系啦，喺背脊裏面咧，即係好似沿住嗰條脊骨啦，由底咧慢慢咧係好似搣少少肉咁啦，唔係痛㗎嚇，搣啲肉搣啲。咁捏住啲肉咧，上去系啦，由嗰、那个腰底嘅位置咧，整到去上面颈啦。其实全部小朋友或 B B 嗰啲咧，都会觉得好舒服嘅，佢哋好中意嘅，玩得好开心嘅。 哦， 因为嗰度有啲穴位系咪啊？ 我其实因为最主要咧，我哋嗰只骨咧就系阳气所在嚟嘅。咁、我通咗啲只骨，即系嗰个阳气通咗嘅话，基本上对全身都有帮助咯。 哦，咁如果而家我哋平时自己又搣下又得唔得嘅咧？ 大人絕對係都可以嘅，不過咧你會發覺咧好難搣，因為我哋硬塊啦， 係、 啦， 啲肌肉 整會鬆翻嘅，係啦，慢慢整會鬆翻嘅，亦都係唔需要夾硬整到好痛，即係初初整咧係慢慢就一陣盡性得㗎啦，咁越整就會鬆翻咯，鬆翻咧其實對我哋嘅腰骨都係好嘅。 哦，哎呀，我自己搣唔到自己啦，要搵人帮啦。我系背脊黐住10蚊纸攞唔到嗰啲人嚟噶。 你叫啲仔帮你搣咪得咯。 我 好舒服噶， 小朋友帮 我哋整嘅时间 都可以试下。咁但系头先有都有提及过刮痧啦，刮痧有红嘅，但系有阵时会紫嘅。咁系咪代表住你个身体有啲咩警号咁样噶？ 其实就睇翻咧，譬如咧入边嗰个状态，譬如湿比较重咧，佢会红啲啦。但系如果譬如淤血比较多啲，就会紫啲咁样咯。 嗯、即系有啲系紫黑色添噶， 哇咁紧要， 系啦， 我有见过， 垃圾好多啊，同埋积得好实啊，就会咁样咧、 嗯。 如果我系紫黑色，我会唔开心，因为我身好多垃圾，我就好似变咗个垃圾咁。 唔系啊，但系佢哋会好开心，因为刮完佢会排走晒啊嘛，个感觉系咪啊 ，Terry？ 嗱，其实系嘅，你咧刮咗之后刮出嚟，即系将入边啲嘢炒咗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好剧烈，即系哇整得好痛， 好大力。 是好大力啦，咁嗰刻都系炒发出嚟、 嗯， 但同一时间咧，你嗰啲肌肉嗰啲下面我哋个张力咧、 嗯， 就会即系我哋好似有件衫咧包住我哋嗰个肌肉咁样嘅、 嗯， 你就整炒晒佢咯。 哦，咁 即系落个炒出嚟之后咧，你其实下一次都更加伤，同埋嗰啲成日刮痧嗰啲人咧，啲肌肉好厚好实噶。 哦， 原来是越 刮 越刮 出来的那些肌肉是。 不是啊，真的很实啊，即是会觉得呢你刮刷沙架觉得很爽很舒服。 是啊 是 啊，但他们就很实的。是啊，哦， 但如果你成日做而不停是拼命地做，即是做到很痛很辛苦地做的话呢，那跟按摩都一样的，不停按摩按到你很痛这样呢， 嗯， 那跟着呢那个肌肉就会越来越实的那些人。 嗯，是啊，有少少反效果这样是不是啊？ 是啊，没错。所以其实整件事呢，我们做即是刮刷啊或者推拿按摩咧，唔需要话要整得好痛好辛苦咯。 嗯嗯嗯，咁嗰个工具方面咧，一蚊银啊，两蚊银啊，两蚊银又起埋角添。 我听过人哋用匙羹。 匙羹啦，系咯，咁啊， 其实第系啦，最紧要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工具安全啦，因为匙羹我都成日惊住佢断啦。刮痧板其实咧，出边坊家都好容易买到嘅，系、啦，咁嗰啲就用。其实最主要咧，点用刮痧板咧？因为刮痧板你容易揸住啊，同埋嗰啲角唔会刮损你嘛。你一蚊银嗰啲咧， 系有角啊嘛。 系啊，佢我惊你刮损，好容易刮就刮甩咗个表皮噶啦，咁你又损咗又受伤咯。 哦，同埋刮完之后，如果用银仔咧，成身铜臭嘅，你觉唔觉？即系有唔同嘅味嘅喺度噶，真噶。 我冇试过，所以我唔知道。 你叫你屋企人同你试下呢个， 自己刮下只手。 系啊，可以自己试一试。咁你工具咧，头先喺度都话，即系好容易会揾到嘅啫，系嘛？ 好容易咯，坊间都好容易买，我见到 系 即系啲木啊咁样咯。 吓咁啊，有啲 木都得嘅。 啊，木都得嘅。咁但系刮痧都，我都知道有分咧，保健刮痧同埋治疗刮痧嘅。其实个分别系大唔大噶？ 我谂系在于咧，大家觉得病，举个例啦，啲人觉得病咧就系、是、譬如感冒先觉得系病噶嘛。即系譬如我试过有啲病，佢系有血压高，但系佢就话我冇病啊咁样嘅。系、啦，都系冇病，通常讲感冒啦。嗱、感冒当然系都可以通过去刮痧去处理嘅。譬如头先讲啦，好容易咧去颈紧膊痛，你感冒都会噶嘛，颈会酸痛啊咁样啦。咁你都可以通过去刮痧啦，将啲垃圾排出嚟啦。即系你刮完即系刮中个位咧，系会好快去舒服咗嘅咁样，系啦。咁而所谓保健，我谂系咪即系夹唔中有啲腰酸背痛嗰啲啊？即系可能腰痛。 系啊 系啊。嗱，其实都当然啦。通常我哋觉得做得刮痧都系有啲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如果觉得真系腰有啲唔舒服咧，其实都可以通过刮痧轻轻系刮出嚟嘅。咁但系你发觉，我刮咗。輕輕刮好似冇料到呢，咁其實有機會呢就係、是、你要用譬如可能嗰個患處比較深層啲呢，佢未必適合用刮痧㗎啦。 咁呢個真係大家要注意啦。咁使唔使話刮痧好似按摩咁樣我得閒譬如每一日我行上就喺度刮下咁樣，咁會即係得閒都要捏下膊頭啊咁樣，係咪呢啲咁樣？ 其實反而都唔係得閒捏下膊頭嘅，最重要係自己喐啊。即係因為呢你譬如按摩呢都係相對嚟講係被動嘅方法嚟嘅、 啊。 其實最緊要自己喐。因为自己喐而自己去出汗嘅话，即系当你将身体相对嚟讲健康啦，喐得到嘅时间啦吓，咁样咧，你去出去尤其而家个天气比较热啊，落雨冇办法啦，咁但系夏天始终都系热嘅时候咧，出去晒太阳出汗咧，你系自己咧，你喐嘅时候咧，就将啲肌肉咧排翻好去啊，咁、然后咧，亦都将垃圾排出嚟咧，先系最正确最好嘅方法嚟嘅，日日应该做呢一样嘢。 明白。咁如果你话真系刮嘅话，有冇一两个穴位醒一醒我哋啊？ 哦，其实反而我觉得多按摩一个穴位就是足三里啊，喺脚个膝头哥落少少嗰个位置，嗰、那个反而就 系 一个健脾胃嘅位置嚟嘅。 系，咁啊得闲就按下呢一个位置，咁啊人都精神啲啊。 嗯。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同阿 Terry 咧倾住咁多先啦，咁啊睇下大家如果真系刮痧嘅话咧，都系揾翻啲专业嘅医师会好啲啦。如果唔系就乱咁刮嘅话，头先 Terry 都话咧会容易刮损，咁就唔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系啦，下个星期再讲，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本港有大雨，本港系有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历时七个钟。天文台在昨晚10: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今日清晨5:50取消。期間本港大部分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大嶼山、中西區和黃大仙區的雨量更加超過100毫米。 美国有国会议员反对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十一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美国国务院修订给国会的回复，指早前无意之中将错误版本传送给国会。国务院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仍然未就邀请作出任何决定，又重申与会者必须符合美国法律，包括制裁相关法规。美国在2020年以李家超在香港国安法落实之中发挥的作用为由，将他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表示，亚太经合组织办会有组织规则，东道主有责任确保各成员代表顺利参会，中方相信美方会履行承诺，确保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所有成员代表顺利参会。海关成功瓦解一个清洗黑钱集团，集团利用航空旅客运送大量现金以协助清洗黑钱，涉案金额超过7亿元，是海关历来侦破涉及航空旅客协助清洗黑钱的案件之中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宗。行动在上个月25号展开，海关至今拘捕23名怀疑涉案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5至47岁，包括两名洗黑钱集团主脑、两名洗黑钱集团骨干成员，同埋10名负责运送现金的航空旅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丽城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泥围，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五块田，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荔枝角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返利夫方向近住兴华街的慢线，同埋兴华街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快线都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同埋新合资格嘅人士，可以喺6月5日至27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唔转储值支付工具， 唔使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7月16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02年组成的，来自美国 Colorado 的这一对摇摆劲旅 One Republic。 Run away, right now, let's just run away. All that talk is killing me. One last shot, hold on to me. Oh, there's something I gotta say to you. There's somewhere we gotta go. Been out of sinking in the sand. 水準啊，好啱聽嘅呢一首新歌都係本週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One Republic Runaw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点至8点，李志高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聯繫。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是白凯文 Chloe， 香港青年跨栏运动员。我每朝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晨早新闻天地，令我紧贴时事资讯。今年是香港电台的95周年，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古罗马战车赛，分墟感的场面，犹如古代版的一级方程式，更成为古罗马庞大的娱乐工业。究竟这个工业背后是怎样运作的呢？战车的制作有几讲究呢？传颂至今的战车手斯科普斯，又是怎样由奴隶变成竞赛场上的天之骄子呢？ 电视节目《古罗马战车赛》上集，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 早晨， 早晨， 小白。早晨 ，Vicky。喂喂，今日好犀利，今日是世界捐血者日，我哋哋寻日已经好响应啦，我知道。 系啊， 好 第一时间响应啦，我哋梗系要。 嗱，讲下我哋寻日发生咗啲咩事先。 系啦，寻日咧就我哋梗系派出代表啦。 系 呢啲血嘅嘢，等男士嚟啦。 血气方刚嘅两位。 系啦，咁我同阿 O 咧就去咗捐血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喺港台嘅下集停车场嗰度咧，就有一架捐血流动车。咁呢个捐血流动车咧，我觉得系我最想参与嘅原因之一嚟嘅， 太方便啦，实在。 因为平时如果你要捐血嘅话咧，你要自己出去噶嘛。咁、但系今次佢嚟到，咁佢嚟到嘅时候，咁啊过门都系客啊，跟住会会佢啊， 系 人哋斟杯茶，咁你就去捐血。 佢俾嘢我饮， 系 但系我会会佢。 一嚟嘅时候都真系饮咗嘢先噶，原来依家系啊。 等你补充一下先。 系啊，饮啖茶食个包先。 佢会同你讲容易啲捐嘅，可能啲血嘅浓度有关系啦，系啦。咁我同阿 O 就落咗。落去啦，咁啊，亦都即系填下表啊，啲表咧，大家记住细心啲睇，因为我自己都有啲 mistake 系咩咧，因为佢太多选项啊。我耐唔耐都 即系唔系成日净系可以净系填 yes 或者净系填 no 咯，佢会填到第四题会转翻去你填 no 先系好嘅答案咯。 系啊，我有听过啲人讲就系话啊，原本系女仔嚟嘅，但系佢填埋男士啊，填埋女士嗰、那个即系冇睇咯。好彩啲专业嘅人员咧 服務員就喺度，咁佢就問翻：咦呢個咧你係啲乜嘢啊？跟住就係唔係啊 ？Yes or no 㗎？係 咪專登趁你捐緊血嘅時候咧，唔好暈暈地咁啊 ？Make sure 你係神志清醒嘅， 神志清醒 嘅 時候先係啊。 咁呢個都啱啊，因為都問咗好多次你中文全名係咩咁？捐之前又會，因為我估呢啲係一啲合法嘅程序嚟嘅，估計應該真係咁 嘅。 咁捐嘅過程之中咧，佢就話：蒙生啊，你都好耐冇捐血啦。我话系啊，大概有六年到啦，唔止咯，八年啦， 八年。 我话 sorry， 惊你唔够内疚。 捐翻物啲，咁话阿蒙生啊，咁你今日想捐大包定小包咁样？我细个咧真系冇人问我大包定小包，因为细个咧一定系捐大包啦。可能依家咧年长咗咧，佢惊你顶唔顺啦， 惊你唔够血啊，本身都 阿叔半包啦，不如咁样。我话大包都可以嘅，不过琴日因为约咗访问啊，紧接十一点钟，咁啊捐小包咁样， 细间细我如果冇记错啦，好似系300嘅，大好似系450ml嘅，系啦。咁我同阿欧都有捐啦。咁我一坐低嘅时候咧，啲医护人员已经喺度问我大包定细包嘅时候咧，我后边嗰啲声，阿雷 Sir 嚟嘅嗰个 大包。大包，雷洪德博士， 小白你捐大包啦咁样，我神回佢，我话冇得捐一 l 就唔系我都捐一 l 啊， 捐两包咁啊。 但系咧，首先唔好比较，不过雷 Sir 都系捐细包， 佢又系 留意到 咩？系咪啊？ 我冇留意到雷 Sir 捐几多， 都话捐血够 嘅，你督爆佢边捐几多？ 咁冇噶，即系因应自己需要啫嘛，唔系逞强噶嘛，捐血 系咪先？当然系， 我话衰唔衰噶？年纪唔同啊，捐嘅份量都应该。 不过雷 Sir 真系好有心，即系啊，有得捐嘅话又会去捐啊，即系定期会做呢啲即系帮到人嘅事情。 捐血救人啊嘛， 冇错啦，呢个好好嘅。 咁啊，当然，琴日我哋一众嘅电台高层啦，亦都有出现喺咧呢个捐血车嗰度咧， 系 唔系打卡噶，全部捐噶， 真系捐嘅。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响应今日系属于乜嘢话？ 世界捐血者日啊！ 咁啊，即系我哋预早一日咧就 rehearsal 咗啊，预演。咗呢个捐血啦吓， 系啊！我最开心咧就系呢个捐血嘅流动车咧。咁我哋去嘅时候啦，平时如果你自己去佢哋嘅指定捐血站捐血咧，咁都会帮你 mark 翻到底捐几多次嘅。 系 咁，可能捐够某啲嘅次数都会有少少嘅鼓励啦，佢哋俾翻你嘅。但系寻日嗰个咧一个流动车嘅襟章，佢哋俾翻我哋嘅。 系啊系啊， 有纪念品嘅 嗰个，我觉得系我唔知道其他会唔会有啦，但系我心入边已经当咗嗰个系期间限定， 系 要喺呢个流动车嗰度先至会出現。件嘅纪念品，所以相当难得，非常好。 其实咧，讲翻捐血咧，我唔知道大家本身嘅血型系啲乜嘢嘢啦。 我系 O 嘅， 哦系咩？ 系啊，我救到大家噶，有嘢 call 我。 你有 O， 你真系应该捐两包啦咁。 我都系 O， 你都系。 咦，你系 double O 嚟噶？原来你人生系 O to O。 其实 O 嘅比率好高噶，你系咪 O 噶？ 我唔系有 A 噶。 哇 ，Vicky 都系 A 嘅。 有咩 call 我 ？A plus 都系少有啲噶，好似系嘛？ 都唔係嘅，華人地區嚟講係比較普遍嘅。 係咩？係 啊 係 啊， 我仲想話你係特別添。你咧，你 A 係咪特別㗎？ 我係 A 唔係特別嘅，好似 係咩？係 啊，我記得係。 你係受保護動物嚟嘅，係 啊 係 啊。 咁好好保護自己啦， 知 唔知啊？ 唔係，我琴日都想捐啊，但係又係有啲原因，同之前中學一樣。 唔緊要啦。 但係下次我要自己行去捐， 啱做得好啊！都要睇翻咧，如果你本身係擁有一啲比較罕有嘅血嘅話咧，即係當然啦，未必真係可以揾得到有好多同你一樣。血型嘅朋友咧，今日都可以一齐出发去捐血嘅。咁不过咧，原来红十字会咧有一个新啲嘅一个算系一个参考嘅实验啦。咁佢哋就话咧，如果系对于一啲系罕有血型嘅朋友咧，佢哋因为即系实在系好难揾得到相同血型去帮助佢哋。如果万一有需要嘅话，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嘅研究发现啦，就话啦，佢哋迟啲咧可能会有个名册啊，有需要嘅时候咧就会随时召唤。咁呢啲罕见嘅血型咧就可以捐血救人咧，去更加可以自由储定喺度帮埋自己。 系咪 K 型好似啊？一隻真系。 是 是啊、认真讲，好似真系好似一只 K 定 P 咁样嘅，系啊， 系 有呢啲咁样咁特别嘅血型。 嗱，总之就帮人咧就好重要嘅呢一样嘢。不过咧，琴日有两个发现啦。第一个发现咧就系、是、原来依家咧因为都自己有八年咧冇捐血啦，依家有啲 supplement 咧系铁质嘅，佢俾翻你食， 系 啊，系啊， 你捐完之后佢俾你食， 系啊，唔系啊，有一个剂量咁样咯，你 一樽嘢咁样噶， 补翻， 系啊， 好似 几百万。嘢喺入边嗰啲， 好似你去澳洲咧，即系最出名嗰啲手信就买啲 supplement 嘛，你啱嗰啲咯，佢啱嘢俾你， 咁开心， 佢都啱咧，大概手指公咁大到嘅，细细樽嘅啫， 填补翻你心入边嗰个，哎呀，我知道啲血嘅感觉， 唔使自己煮菠菜啦。 或者食豬紅同埋雞紅補翻咁樣。 系啦，都系补呢个铁质嘅，丰富铁质。 呢个系第一个发现啦。第二咧，我真系想问一下咁多位拍档。琴日咧就有个公关，即系我哋电台嘅公关同事问啦，喂，你哋最难忘嘅捐血嘅回忆系咩啊？哇，我捐血嘅回忆咪就系为咗 点啊？ 咪为咗请走两堂咯，因为可以有包饼干，同埋饮佢嗰啲叫做饮品咯，纸包饮品咯咁。你记唔记得自己几时捐过血啦？ 我最记得系第一次，因为嗰阵时系入 学 校， 学生年代 就系有啲红十字会嘅哥哥姐姐， 系因为可以走 礼堂，系啦。咁我哋嗰阵时喺礼堂咧，就唔知走咗堂系好闷嘅，唔知系历史定系咩堂啊咁样。 嗱，唔好讲个走字，我哋系为咗捐血呢个咁崇高嘅理念， 放弃咗本身要上堂。 其实我最中意。就是历史， 系啦， 嗰堂历史堂简直系 我都不得知几恨瞓喺张床度一路捐住一路睇住历史书， 系啦，睇住二次世界大战点样祸害人家，所以我哋抌走战争呢样嘢。 但系嗰阵时一班同学仔围一围咧，咁样一齐去到礼堂啦，平时都系睇一啲其他啲大哥哥大姐姐去到即系讲啲重要信息嘅地方，咁但系大家又有行床啊， 系啊， 又一齐喺度，跟住大家喂你捐几多？喂你啲血咁嘅色噶咁样， 你有冇觉得似咧？即系依家去按摩嘅时候咧？有几个嗰个贵妇咧，系咁啊！喂，点啊？你近排你老公有冇准时翻嚟食饭啊？即系嗰下，我细个已经觉得系咁噶啦。即系我读男校咧，跟住旁边啲男人咧，好少大家会瞓埋喺隔篱床， 系喎，好似美人鱼嗰啲 咁 sweet 啊！系啊，即系你会打侧咧，望到少少你隔篱个男同学咧，跟住。有少尴尬，其实我自己觉得， 因为倾偈好咧。 琴日咧第一次望男人望尴尬， 小白咧帮我影咗一张捐血相啦。我第一次瞓喺床俾另一个男人影，所以咧我琴日咧下意识系攞啲纸张，如果小白记得，攞啲纸张遮一遮住。 吓遮咩啊？遮乜嘢啊？ 遮住只脚，因为条裤太短啊。琴日系啦，你记唔记得？我都有啲腼腆啊。唔系你影得好， 影得 好 靓， 我 觉得。 model 好，我有啲缅甸。跟住咧，我捐完咧，除咗做访问之外咧，我唔系好想帮小白影吧，我觉得佢有啲尴尬啊，自己觉得。 其实咧，影即系捐血嘅时候，影相由个脚嗰个位置影过去咧，基本上咧系可以影得靓， 系长腿啊， 因为个个都影到长腿噶， 六尺高嘅阿 O， 我唔敢铺啊，我转个头俾你睇，见你咁 friend， 好啊好啊好啊， 我影因为我有底啊 ，share 个 group 度啊， 唔系我讲翻你嗰个就。冇翻历史堂嗰回忆， 系啦，即系最开心咧。除咗系大家一齐瞓喺度啦，有一个十五分钟嘅等待期间嘅一个倾偈嘅位置之外咧，就真系喺最尾啦。就好似头先阿 O 话斋咧，可以拣自己饮咩纸包饮品啦， 哦啊、 可以拣食边一只饼仔啦，讲一下咧个自助餐嘅感觉，迷你自助餐入咗你学校嚟， 呢个好开心啊！呢、這个 系啊，细个买一包嗰啲叫柠檬茶咧，三个半噶嘛， 咪系咯，再加包苏打饼、啊， 五蚊噶啦。 心饼噶有啲位， 系啊， 有柠檬味噶， 系啊，跟住通常嗰啲姐姐都好好嘅，随便攞啦咁样， 系咩？ 系啊， 食多啲啦， 食多啲啦，系啊，咁你 补充翻啊， 系啊，咁佢又攞咗你啲血，你都系俾八包嘢你入啫。 可能我细个比较肉底厚，所以佢冇咁样同我讲。 应该有嘅，应该有嘅。 包好啦，咁 系 Vicky 咧，你有冇呢啲捐血嘅回忆啊？ 冇啊，其实我一次都冇捐过， 系啊， 因为我次次咧入学校都会想行到去礼堂噶啦，但系都系有啲 test， 然之后过唔到，咁所以就一直都冇捐到咯。到到大个，琴日好兴奋啊！我都话我仲要上网 search 晒死咧， 佢真系好兴奋嘅。 系啊，点知咧落到去我又捐唔到啦，有少少失望咯。不过下次啦，下次 好 咁，你可以俾个目标自己练好自己嘅身体， 冇错， 做多啲运动， 做多啲运动。 下次捐大包嘅， 好， 好嘛，加油，一齐咧支持呢个捐血节日。 All that talk is killing me. One last shot, hold on to me. Oh, there's something I gotta say to you. There's somewhere we gotta go. The night is sinking in the sand. Chase the one we can. Baby, it's not enough. Oh, it's like we're stuck in the mezzanine. With 20 floors up to go. Oh, yeah. The night is drowning in the rain. Trying to switch the lane. But you already know. 作品属于 One Republic， 真系走得好快 ，Run Away。 晨光第一线 ，Vicky。 最近咧就有一个新嘅名词出咗嚟啊，就叫做黑盖房。有冇听过？ 开房啊，系啊，房嚟噶， 系啊，一间房嚟嘅。咁咧就系点解咧？呢一个系一个群组嚟嘅，嚟自边度嘅咧？就系嚟自今年一啲韩国嘅年青人嘅一啲群组嚟嘅。 哦， 系啦。咁早几年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群组咧，大家加入去咧就系、是、诶、我一生人只系活一次，我就要享受我嘅生活咁样啦。咁有几多我就用几多咁样嘅。咁、而呢一年咧，今年就出现咗呢一个乞丐房，系啦。咁 我谂到啦，因为上年咧太活在当。下啦， 好人性啊， 系啦， 同埋疫情啊， 人生得意须尽欢，系啦，千金散尽咧就冇翻翻嚟， 咁真系散晒， 系啦，咁所以今年咧，大家就成为乞丐啦，同住一间房咁样系嘛？ 嗱、我想问下大家先，就系、是、你哋本身系咪一个节俭嘅人？ 诶，唔系， 好直接， 好坦白， 好坦白， 真系惨啦！直播室入边有另一个人都唔系节俭。 哎呀，我哋入伙， 我咧原生家庭咧，嗰个洗钱习惯咧，令到我唔系咁。我妈咪成日都讲噶，唉、哎，最唔好都系我啦。即系原先咧，佢成日都会话，哇，你诶细个点解买咁多对波鞋？跟住话，我跟你嘅啫。佢话，都系嘅，我都系咁噶，咁样。即系我妈咪咁样同我讲。不过节俭真系未得嚟。 小白咧，小白系咪一个节俭嘅人、 我系噶，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讲噶啦，我阿妈如果要出粮，唔系出俾零钱，零用钱我嘅话咧，咁我每一个月咧要将嗰譬如有200蚊零用钱，我要将嗰200蚊喺嗰个月入边咧点样使咧，每一日要做翻个数俾佢嘅， 均匀分配嘅。 系啊，如果我做唔翻条数嘅话咧，我冇粮出噶、所以我就形成咗呢个习惯。 如果你唔做唱片骑师咧，可以做会计师。 可以啊， 你可以临尾 唱片骑师耽误咗。我做会计师才华， 同埋要巴到条数咯，临尾。 我以前做细路女嘅时候咧，就好节俭嘅，因为我妈妈系教我要好节俭嘅，所以我真系即系好珍惜啲零用钱啦、每日真系好似小白咁样平均分配啦。但系出嚟做咗嘢之后咧，我妈就180度大改变， 要享受咁啊！ 佢同我讲： 阿女啊，你要靓啲， 系啦，冇错，就系、是、呢个大前提。阿女你要靓啲，你要抌本去投资喺自己身上，一嚟要落钱去做下啲 facial， 二嚟譬如话你有个 job 先算啦，出去做司仪。咁你应该用三分一嘅呢一个酬金嚟到去自装，咁、即系你去即系做翻一个一个 branding 俾自己啦，个外貌啦，个端庄嘅态度要作翻出嚟嘅。 侯嘉明，你真系好值得我去学习啊！ 阿慈都教埋我， 我点样可以赢到你啊？就我用三分二嘅酬金去自装， 系啦， 唔系可以一齐噶嘛？可以赢嘅，而家阿慈都教埋我啦，又啱，好似几好喎。咁所以我都要攞我嘅人工三分之一嚟到去。打扮一下系咪啊？ 摆喺自己身上， Vicky, Vicky, 或者食得开心啲都得。 你嘅三分一同佢嘅三分一有啲唔同。 我知系啊，但系 你冷静少少先。假设冷静少少， 你嘅三分一都装唔到身。 你冷静少少先系。 唔系佢啱啱唔系话装身啊嘛，对自己好啊嘛。咁我攞去食都得噶，我买个少少嘅甜品去食，咁我令到自己开心啊嘛。或者我做完嘢好攰啊，咁我翻屋企可以食下甜品啊嘛。 都啱，即系其实个人开心，你做嘢咪开心咯。做嘢开心咪做得好咯，做得好咪有下次有得做咯。 系啊。好唔符合呢个黑盖房咁嘅主张， 唔系应该嘉明要尝试下入去黑盖房咯。 我估呢啲咁嘅。叫乞丐房啦、即系穷人房间啦。点、解要用呢个字呢？其实咧，佢哋都特登用啲比较极端嘅字嘅。其实呢啲咪啲生活理财嘅哲学，讲嚟讲去教你点样一年啊饮咖啡平啲啊，跟住点样可以免费用储 coupon， 跟住食到两餐免费啊？系咪呢啲嘢啊？ 有少少分别啦。佢入咗呢一个群组之后咧，其实就系用另外一个方法。 同你讲唔系，即系假设我要话我要去买而家啲星嘟嘟嘅咖啡咁样啦，咁佢咧就会有人复，好快好快咁样回应你，唔好喺屋企冲啲三合一嘅。假设我又想食一个好靓好靓嘅甜品咁样，唔想买啊，自己整啊。仲平啲咁樣，佢會用一啲方法嚟到去鼓勵你，佢唔係用啲好 harsh 嘅形式嘅，佢係鼓勵嘅形式。其實我哋用其他方法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我覺得啊，其實都幾有趣喎。佢入邊咧，好似個名黑蓋，好似唔係咁好咁樣啊嘛。但係其實佢哋當中咧都係有鼓勵嘅形式去。大家去互助鼓励啊！ 我九年前就已经写呢啲嘢啦， 自己写俾自己系咪啊？ 鼓励你点样可以储钱上车买楼，用啲唔同嘅方法，咖啡饮少啲，旅行去少啲。 但系冇人好似你咁自律噶嘛，有啲人系需要有啲人鼓励下，系咪啊？ 我都觉得系嘅。其实今时今日咧，你喺社交平台入边睇咧，呢一类咧教你储蓄啊、正念理财啊，或者咧一啲正确理财嘅方法啊。而可以鼓勵到你咧，往上流動嘅 post 咧係勁嘅。有一個page 啦，係 IG 類似叫乜乜精英咁樣啦。我費事完整咁樣吸，我估你有睇過嘅。其實咧，佢哋每一日咧都會抌啲嘢出嚟，就話我人生咧最需要有嘅六種朋友啦。咁、其實嗰六種朋友入邊有三種真係有用嘅，但係有另外三種係好心靈嘅。即係佢嗰個説法啊，喺你失敗嘅時候會愿意去陪伴你嘅朋友，呢个第一种啦。第二种朋友系有医学知识嘅朋友，即系佢、 有啲咩事你可以问到佢。 即系佢喺功利层面有一啲，跟住咧喺心灵层面又有一啲。咁你睇完之后系，咁啊同意请转发。我不时都会收到呢啲转发嘅嘢嘅， 系 啊，咁就系话俾你听，哦，原来累积财富啊，或者心灵财富系几咁重要啊，咁样咯、我觉得近几年咧系重要嘅。我哋开呢个题目之前咧，嘉明都有讲，哇，系咪大家呢两三年咧经济都唔好、啊，啲人穷咗啊，咁、样系咪？ 嘉明把声好听啲啊，不过 系啊，多谢，咁梗系啦， 系咪大家真系辛苦啦？呢几年疫情期间，即系嗰个赚钱能力少咗，需要揾翻多啲嘅唔同嘅支持。支援隊咯，當係即係有一個咁樣羣組嘅朋友， 係啊，有個 backup 咁樣咯。咁每個人節儉嘅方法都唔同嘅。咁我覺得我自己咧，其實都係一個節儉嘅人嚟嘅。其實最重要就係我覺得，無論係節儉又好，唔係節儉都好，最緊要就係你覺得你用得其所，你覺得值得嘅。系啊，咁我觉得就已经好重要啦呢一样嘢。 同埋最好就系咧，就算我九年前买咗阿 O 嗰本书，我有好多你嘅 tips 都好，但系你唔喺我身边去支援我嘛，我唔系而家呢刻嘛，要食一个任性嘅早餐，咁你即刻弹出嚟、有朋友同你讲、喂，有第啲方法、 啱啦，我今年唔出书啦，将我所有嘅理财经验都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免费分享，就系喺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入边出现，好唔好啊？ 好啊。 咁咧就唔使用你嗰个 黑 盖房， 嗱，所以唔需要去呢一个群組， 所以香港冇啊， 系， 你留意翻香港唔需要，系咪先？我哋储累财富啊，积累财富啊， 本身有啊。 本身有啊，同埋你听多啲晨光第一线啊，你就会有正能量啦，系咪先？ 冇错、 即系我哋咧先啊，施予俾别人。头先我哋用咁多时间讲咩啊？我哋捐血啊，我哋大爱世界啊！只要你肯放弃啊，或者你肯施予啊，啲嘢就会自然翻嚟噶啦，系咪先？你嗰包纸包饮品点得嚟噶？咪就系因为你捐血就有啦。 早晨8:13啦，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之前咧同大家快速睇个天气啊，点解咧？咁啊，因为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0%咁啊。早晨啊 ，Kenny， 系 早晨 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隔晚美股咧依然系做好啊，连续升咗6个交易天啦。咁啊 ，CPI 咧合乎预期，咁啊，至于咧，琴日港股亦都咧势头好翻少少。虽然咧，即系讲咗一两个月咧，成交都系争跌啦。不过港股都五年升嘅，唔觉吓，升20点唔系升啊，升37点唔系升啊， 都系叫升啊。 系啦，OK， 咁啊，Candy 邓胜庆交俾你帮我哋咧分析一下港股嘅情况，同埋外围市况系咪个投资气氛有所改善呢？ 好啊，咁啊，天气就有雷暴警告，股市咧就似乎咧就都系比较一个静啲嘅格局啊。如果港股嚟计嘅话，美股其实就都几好嘅，因为美股方面咧，你睇到其实佢哋讲紧道指方面咧，琴日又升咗145点啊。其实你唔觉咧，就美股方面咧已经系4年升嘅咯。咁同埋咧 S&P 500同埋纳指方面咧，原来讲紧13个月嘅新高嚟嘅。但我哋港股咧就虽然系啊，你话即系连升咗5日啦，但系咧都系喺一个好窄幅嘅 range 里边咧，而家都未有耐去翻咧，就今年年初22,700个高位，咁唔好讲话去到呢个水平啦，即系20,000点都未上翻嘅。咁啊，最主要其实头先你都 point out 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就是成交，个成交方面咧都仍然系比较偏低一啲咯。咁所以都睇到個市方面咧，港股啊，港股計咧，嗰、那個上升動力方面咧，都仍然係比較遜色啲。所以我自己覺得暫時咧，你見到圖上面咧，有一個好大嘅徘徊區咧，都係19,500到呢個20,000松啲，橫行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啦。咁我覺得必須要咧，就係有成交配合啦，重拾翻呢個徘徊區啦，企得穩啦，先至港股會有所突破咯。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是一个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样咯。 咁今日咧讲啲环球多少少嘅一个金融情况，因为都有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啊，因为近排咧日本股市好啊，咁啊股神巴菲特咧亦都啊叫做开聪明义咁样投资日本股票、哦，咁啊所以啲钱咧即系流动咗去日本股市，即系 Kenny 都喺节目嗰度有同我哋分享 K 嘅、其实由年头到依家，譬如6月中咧，其实跑赢成个环球金融市场咧，就是、日本股票。市场啊，以至譬如台湾加权指数啊，咁亦都做得好、啊，等等，仲有南美啦、阿根廷嗰度，直情系超预期啦。咁当然唔好讲到啲咁新兴同埋咁偏嘅国家啦。Kenny， 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其实人民币走弱系咪都影响到港股，真系争少少咧个投资气氛？ 呢、个一定系会有噶啦。咁咧就人民币走弱咧，亦都系配合咩咧？配合咗一个系我哋之前喺節目成日都講咧，就係中美上面嘅問題啦。咁你呢個中美嘅博弈嘅問題方面咧，就其實係真係限制咗好多啲歐美資金方面咧，就係投資落去中概股啊，或者喺中國或者香港市場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係流入嚟嘅資金方面咧，就係相對係減少咗啦。咁所以變咗點解會揀咗去北亞其他地區咧？咁因為你冇選擇之下嘅話咧，咁唯有咧就係揀翻一啲係即係冇受到美國政治問題影響嘅國家，咁同埋咧，如果睇翻實體經濟層面上邊咧，亦都係有關係嘅，因為睇翻譬如好似美國喺多方面啦，包括尤其是芯片啊，或者一啲高端科技啊，或者係一啲醫療啊、biotech 相關嘅範疇裏邊嘅話咧，都會有好多嘅風險嘅制裁嘅因素喺度嘅，尤其是芯片同埋高端科技就唔使講添啦。咁所以形成咗喺個實體嘅環境裏邊嘅話咧，日本啊或者台灣啊嗰啲係芯片公司咪會受惠咯。因為佢係冇受到呢個係美國制裁嘛，所以佢哋咪繼續可以發展一啲係先進製程啊，或者甚至冇做多啲代工嘅工作啊。反而調翻轉中國譬如中芯啊呢一扎嘅話咧，就受到影響啦。咁你個科技係會咩嘅喎？即係你話慢慢形成落去嘅話咧，你就會俾人越拖越慢嘅喎，因為人哋係進步緊噶嘛，佢唔係停喺度等你行噶嘛。咁人哋不斷咁樣去進步緊啦，即係由之前可能話主流係14纳米、7纳米、7纳米，而家去到台灣都係4纳米已經好主流啦。咁但係我哋仲停留緊喺呢個係14至7纳米，就算你14纳米嘅話咧，都係未必話可以完全靠自己嘅一個係即係設備啊，或者係自己嘅技術嚟到去製造得曬出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芯片行業上面嘅話咧，係真係落後於幾個代嘅。幾個 generation 嘅，咁所以形成咗 啲資金去咗台灣或者去咗日本股市嘅話咧，呢、這個都同係實體經濟係好大嘅關係喺度咯。 嗯，咁啊唔緊要啊，我哋國家咧有內循環啊嚇，雖然咧內地四月嘅三頭馬車數據咧依然差過市場預期咧，但係啊講咗一兩日啦，有消息指咧內地政府咧就考慮推出一籃子刺激經濟嘅措施，當中最快咧禮拜五就開始討論啦。咁啊，先喐係喐乜嘢咧？咁啊，一定係內房先啦。因為記得啊 ，Candy 上年咧，真係相對睇淡少啲內房，真係咧，哇，真難搞少少啊！嗰幾條紅線就算咧解咗鬆咗綁咧，都唔係好支援得到。但係今年有冇機會咧迎來一個逆轉性咧？咁樣 ，Candy 交俾你分享一下，唔該。 嗱，我覺得就內房呢個範疇就一定好重要㗎啦，因為點解呢？其實個經濟方面嘅放慢呢，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就係房地產行業方面呢就出現一個好大嘅調整啦。因為房地產行業方面呢就唔單止係淨係影響房地產，因為佢周邊有好多嘅範疇，包括上游下游等等嘅話呢，其實都影響住係整個經濟體系。因為呢就其實中國方面呢嗰個 GDP 呢差唔多又係跟60% 都同呢個固定資產投資有關嘅。咁而當中固定資產投資裏面呢有近三成呢就係同房地產有關嘅。所以你睇到呢其實嗰個房地產方面呢係拉動嗰個係 GDP 嘅增長啊，增長嗰部分嘅話呢係講緊1-2%嘅。咁我哋而家講緊 GDP 增長都係得幾個百分點啫。咁你1-2%咪好犀利囉。咁所以嗰、那個內地房地產嗰個情況方面呢一放慢呢或者大嘅調整嘅話呢就影響好大。咁同埋另外一個就是財富效應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內需嘛，講緊推動內需消費，叫啲市民係消費多啲嘛。 係啊， 但係你諗下，如果你揸住嗰層樓，哇，即係由100萬跌到落50萬嘅話咧，雖然你唔賣嘅，但你都冇咁 happy 啦，心情都冇咁好啦，都影響你個消費啦。咁但係你層樓如果係升咗去200萬嘅，雖然你都係帳面上升嘅，但你嘅人都開心啲，咁你消費能力就會強啲。咁呢個係。即係好表面啦，但係其實你實際後面好多嘅債務上面嘅話咧，其實都係同個房地產有關噶嘛。即係就算每一個個人嘅市民，佢可能最大嘅債務都係同房地產有關噶嘛。咁所以變咗房地產一唔得嘅話咧，咁係好影響經濟。所以救房地產咧係首要嘅，但係不過個問題啦，我諗中央都知嘅，但係佢最難嘅問題喺邊度咧？就是個拿捏係個程度去到邊，因為之前點解會出現三條紅線啊，出現個房地產調整呢，就是不想個泡沫呢就是即不斷個膨脹嘛，不想靠房地產拉動經濟嘛，所以做了咁多政策。咁如果而家一下子180度右轉返去呢，好積極地推動房地產嘅話呢，咁個問題會不斷重複囉。所以呢個情況呢點樣拿捏呢好緊要囉。 嗯，咁要睇下件事點樣發酵，同埋有咩好嘅政策出台啦，睇下內房板塊呢會唔會再現曙光啦。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Cand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Bye。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家放弃，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往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集合。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会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愁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正途。 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验证，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都震惊。Oh。 8:25，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 Startup Express 创业快线，今年已经嚟到第六届啦。今年嘅创业快线决选日咧，就将会喺7月4日举行，选出10间优胜初创。今年嘅决选日系疫情后首次邀请观众现场参与，所以对初创感兴趣，又或者系有意同初创合作嘅你，都欢迎嚟到现场见证升级初创嘅诞生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佢哋嘅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为我哋讲解一下创业快线嘅详情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大家好。 Eddie 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由2018年就已经推出咗嘅创业快线计划嘅背景同埋成就啊。 好啊，香港贸发局咧，其实一直都全力支援本地初创，有见好多年轻创业家都有独特创新嘅营商概念，但系成立咗公司之后咧，却面对唔少痛点。例如欠缺人脈啦，唔夠資金，冇宣傳渠道，令到佢哋難以喺競爭之中突圍而出。有見及此咧，我哋喺2018年咧就推出咗創業快線呢個初創培育計劃，專為提供創新科技產品或者方案，並且有意進軍國際市場嘅初創企業而設。透過比賽形式咧，我哋每年會選出10间優勝初創，通過一系列嘅活動，幫助佢哋去拓市場、建人脈、增曝光同埋覓夥伴。創業快線咧，過去已經舉辦咗5届啦。呢、這個計劃咧所培育嘅50家公司當中咧，絕大部分至今仍然非常活躍，有部分更加拓展成為具規模嘅公司，成功衝出香港，打入國際市場，奪得國際獎項。透過貿發局嘅聯繫咧，唔少優勝初創都成功接獲大額嘅訂單，覓到新嘅夥伴。并且取得新一轮嘅投资。 我知道咧，你哋今年其实都收到好多申请，竞争相当激烈。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入围嘅初创业务范围呢？ 我哋都好开心见到香港初创发展越嚟越蓬勃。今年收到嘅申请咧，亦都系计划开办以嚟最多嘅。经过两轮嘅筛选，我哋喺5月尾咧，透过专业嘅评判嘅评审，挑选出20间入围嘅初创。今年嘅入围初创都各有特色。包括最近非常流行的藝術科技和 Web 3.0 啦，還有建築科技、房地產科技、教育科技、健康科技、智慧城市、金融科技、食品科技等等，證明香港的初創的確是百花齊放，亦都是我們舉辦創業快線落見的成果。 Eddie， 今年的決選日非常精彩，可不可以都跟我們介紹一下評審和活動焦點啊？ 好啊，今年是我們首次在復常之後舉辦的比賽，將會以實體的形式進行，各位聽眾呢，今年終於可以親身來到會展參與。今次呢，亦都特別呢，我們請了幾位初創界重量級的人物擔任評審，其中包括香港初創企業協會主席趙子喬先生 Jason， 亦都有具有多年風險投資管理經驗的陳恩浩先生 Anthony、 鄭賢斌先生 Ben、 嚴振銘博士 Gordon， 更加有帶領香港初創成為獨角獸的楊勝武先生 Danny。 初創企業在決選當日呢，可以即場向他們請教取經。除了初創企業之外，我們亦都希望培育新一代具有創新理念的年輕人，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所以今年我們特別邀請了有創業夢想的中學生來到現場，分享他們的獨特意念， 并且向一众初创企业创办人投资。 我听到今年入围的初创都各具特色，我都好想认识一下他们。那不知道在决选当日会不会有机会跟他们互动下呢？ 其实呢，这个正正就是比赛其中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决选了解到市场对入选初创的喜爱程度，所以我们特别就邀请观众在现场投选我最喜爱初创这个奖项。现场观众可以即时选出得奖的初创，令到企业不单止可以得到评审的建议，更加可以得知市场对他们业务的反应。而活动完结之后，现场观众更加可以同一众初创和投资者即时交流。所以今年的决选内容丰富，非常刺激，我们期望听众朋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参与。 今年的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决选将会在7月4号举行，欢迎大家到现场参与。你更加可以即场投选你最喜爱的初创，一起见证优胜初创诞生。即刻上到 Startup Express 创业快线的网页预先登记，千万不要错过。今早上麻烦你 Eddie， Thank you。 麻烦你。 想知道更多今年创业快线的详情，就记得上他们的网页查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安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共20,000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20,000个名额估计只是占欠缺劳工的一半，政府会逐季派出名额，每半年向劳雇会报告一次情况。黄伟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几年都看得很清楚，本港出现结构性人手短缺，以建造业为例，估计缺少了几万人手。因为本港未来几年有三铁三路工程，同时亦都推展北部都会区和交易州填海计划。他说政府会有小组负责处理建造界和运输界的输入外劳申请，当局会以一季一季的方式处理，预计首季会先处理几千个名额。海关成功瓦解一个清洗黑钱集团，集团利用航空旅客运送大量现金以协助清洗黑钱，涉案金额超过7亿元，是海关历来侦破涉及航空旅客协助清洗黑钱的案件之中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宗。行动在上个月25号展开，海关至今拘捕23名怀疑涉案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5至47岁，包括2名洗黑钱集团主脑、2名洗黑钱集团骨干成员，同10名负责运送现金的航空旅客。美国有国会议员反对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美国国务院修订给国会的回复，指早前无意之中将错误版本传送给国会。国务院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仍然未就邀请作出任何决定，又重申与会者必须符合美国法律，包括制裁相关法规。美国在2020年以李家超在香港国安法落实之中发挥的作用为由，将他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表示，亚太经合组织办会有组织规则，东道主有责任确保各成员代表顺利参会。中方相信美方会履行承诺，确保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所有成员代表顺利参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226点，升2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40.08，瑞士法郎0.905，加元1.331，人民币7.17，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29美元，卖出1946.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唔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车龙就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咁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而家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另外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车多，车龙排返去浪翠园三期。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啊，主要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另外葵涌嘅梨木道由于爆水管啦，梨木道下行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病毒 Take Two Action。 哇，好惊啊 ！Cut。喂，你而家饰演紧病毒啊？你见到李时珍同华佗，可唔可以再惊啲啊？ 想知两位神医点样合作应付疫情，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当华佗和李时珍遇上疫情2022》。 儿童住宿服务供不应求，人手不足，同时政府对儿童住宿服务逐步加强监管，业界怎样应对呢？前线员工又要面对什么挑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记住等回家，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0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一一招认。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 开心，又系呢个环节。 系啦，琴日咧就记唔记得讲咗啲乜嘢啊？即系做得到就系咧要拣只咧自己中意嘅歌出嚟听。咁啊，估计琴日大家咧喺 playlist 嗰度咧揾到啲好听嘅歌啦，系咪先？咁啊， 有听众我见到话都中意晨光嘅歌啊， 梗系中意啦。佢唔中意都唔听我哋个节目啊！你谂下， 多谢你，阵间播多次俾你听下。 系啊，我转个头播啊，播完 J 风个版本，播埋陈小姐嗰个版本啊。 两次都得， 成个 collection 齐晒。 好啊，好啊，好啊！迟啲我哋揾一个我哋四五个人一齐唱嗰个版本啊。 我哋整个 acapella 咁啊。 系啊系啊，有机会嘅啊。 希望唔会吓亲大家。 年尾嘅时候咧， 有我喺度肯定会啊。我连呼都呼得好难听， 够你呢两米啫。 系啊，冇乜所谓嘅。依家琴日都讲啦，有 AI 家居，有咩唔可以唔发生咧？ 系 咪先 ？OK， 咁啊，今日我哋又挑战啲乜嘢啊？ 今日咧就本身咧想同大家咧。挑战就是今日影低今日嘅晨光之相，一张相就系影低大家今日起身见到嘅一个画面咁样， 即系你望到嘅晨光第一线系点样嘅咧？ 咁但系今日咧就天蒙蒙，咁所以咧，咁我哋不如转少少啊，分享一张你曾经见过一个晨光好靓、好靓、好靓嘅画面。你哋会觉得系乜嘢啊？你有冇即刻谂到一张相啊？你哋 有，一定有啦，一定有啦。小白个手机都好多，平时咧行山嘅时候啊，好壮丽嘅照片嘅、 哦。其实咧行山嘅时候咧，即系除非我行夜山啦，即系通宵山，咁我先至会揾到个日出嘅。反而如果我手机入边有嘅日出照片相咧，晨光嘅相咧，就真系我自己去特登喺屋企附近。要捕捉佢，等佢、哦、因為天文台又係要讚天文台個 app， 因為咧佢可以話埋俾你聽每日個日出時間噶嘛，咁你就大概會知道你幾點去到邊一個位，去到等嘅時候咧個太陽伯伯咧就會自己行出嚟就同你 say 個 hello 嘅，係啦，咁咧我就試過譬如每一年嘅第一日啦，我自己會中意去探埋屋企人去睇個日出啦，咁、 哦、 又或者係有陣時候我發覺天氣好嘅，咁我又唔使翻晨光嘅時候咧，我就星期六日咧會去捕捉個真嘅晨光啦。 哦 系啦，真嘅太阳咁去影嘅。 咦，小白呢个咧都令我谂起咧，自己其实原来捕捉到嗰啲日出啊晨光时间咧，就一定系喺其他地方。因为咧，如果你日出时间平时系喺直播室啊嘛， 系啊， 你根本冇可能睇到啦、 啊啊啊。都系、啊， 但除非你请咗假啦，譬如去咗周边地区玩啊，去日本玩啊，即系上富士山、啊， 去泰国咁样， 去泰国啊，或者去咗马来西亚神山啊，或者特登去西藏睇日出，去瑞士少女峰睇日出啦。 呢啲吉嘅日出都好靓啊。 系啦、啊，嗱，你呢啲日出咧。就通常会储埋咁样摆手机咯，咁但系咧，你话正正路路喺香港咧睇个日出咧，我发现自己反而少、啊。 除咗真系翻工系早起身， 系啊， 要早起身嘅啫。 系啊，咁但系嘉明你做咗咁耐晨光，你一定储埋好多日出相系嘛？ 我以前出门口嗰下系未有晨光添噶， 系啊， 未天光嘅。但系反而近年嘅晨光相就真系好似阿欧话斋咧，系去旅行嘅相啊，或者同啲小朋友去所谓 staycation 嗰啲相啊咁样样。我今日搵到嗰张咧，就见到我两个小朋友嘅背影嘅啫。咁就系话说咧，有其中一个女咧生日，咁我哋就去咗一间酒店嗰度住啦。咁住咗嗰一晚咧，实在太兴奋啦！嗰啲主题房咧系冇得瞓嘅。 系乜嘢主题咧？公仔主题、动物主题？ 嗰一次系一个跳蛋。床嘅主题嚟嘅、 哦，跳蛋床主题点瞓到啊？ 系啦，因为楼下就系嗰个好大型嘅蛋床区啦，咁间房就系嗰个公仔嗰啲设计啦，咁样，所以好兴奋，整件事瞓唔着啊！ 间房张床都系蛋床噶咯，变咗 好彩冇啫， 因为啲细路仔都好中意跳床咯，我细个都中意啦， 我细个都中意。 但你谂下个叫做房间入边有一个。专系俾你去弹跳嘅区域咧，啲细路仔真系玩到癫咗。 真系讲真，疫情期间咧，连公园都冇得去嗰一轮咧，我系自己喺屋企置咗一张弹床啦，自己屋企置咗啲千秋啦，自己屋企置咗嗰啲pull up bar， 所谓即系可以做到人体上升嗰啲 bar 咧。咁、但系结果全部俾晒小朋友玩嘅，咁、所以佢哋系好多放电嘅空间、 哦。可以收钱、哦，有啲观众可以入嚟你屋企嗰度， 系 一收入场费一次， 系啊，你可以收翻、哦。 嘉年华 十五分钟。 喂，你争嗰个篮球架咧？ 系啦， 系啦，跟住同埋一抽公仔咧， 系一抽公仔，玩埋彩虹啊！你好唔好啊？ 玩完之后又肚饿啦，入去厨房又五蚊一包饼咁样。 系啦，或者食炮谷，食炮谷咁样好。你屋企又够大，一定做到啦。 楼底唔够高，真唔到个篮球架对。 有机会得嘅， 努力。咁但系呢一张相咧，讲翻就系咧，嗰一次去呢一个主题房嗰度瞓啦，咁实在咧夜晚都太兴奋啦，咁所以朝头早咧好早就起翻身。咁就系佢哋起身嘅期间咧，就发觉，咦，系都未天光，差唔多天光咁，不如你哋真系唔瞓嘅话，又未有早餐食嘅时候，咁不如落去沙滩啦。咁就落咗去沙滩咧，就捕捉到佢两个玩沙期间嘅呢一张相。 啊，咁好 sweet 啊！嗱 ，Vicky， 嗱，今朝咧其实报天气嘅时候咧，你已经影咗一张噶啦。咁但系咧，你都系唯美主义者嚟噶嘛？啊，唔够靓，咁啊喺手机嗰度揾咗一张点嘅相出嚟啊？ 系啊，嗰一张咧就系朝头早搭飞机嘅时候，系今年去旅行嘅时候影嘅，系真系望住佢由黑掹掹，然之后到佢有光渗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咦，原来我架飞机喺云与云之间，而喺个阳光渗落嚟咧，就会见到俗称嗰啲耶稣光咧晒落嚟，哇，好靓啊嗰张相。咁但系因为嗰个时间咧，阳光未系好强劲，又未真系好个耶稣光好强劲嘅，咁但系隐隐约约，我已经觉得，我满足啊，我中意啊。 系咁啊，嗱，呢啲靓相咧，有机会都想喺社交平台同大家分享啦。但系重要嘅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们，如果你今日见，哇，天气麻麻地，我哋可以改变自己嘅心情噶嘛，喺你手机嗰度搵一张靓嘅日出相，跟住铺喺自己。嘅限时动态嗰度咁样，咁咧你成个 share 俾我哋又得， 系啦，亦都唔同晒啦。希望今日大家咧，虽然天气唔好，心情要好啊。 今时今日我哋坐东铁或者坐西铁都可以有唔同嘅关口去到唔同嘅地方，但系以前铁路起嘅时候遇到啲乜嘢问题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什么破事都拿来没我的事 Enemy 那的一起给你 I'm a coming home and hide the mother truck I'm making fire my day you cry how ya got it I am never ever looking back on a mama going fast on a track to eat that can't win me off road I'll take a lot of night she's gonna burn it down you tell me we're not a night I still feel it now cold down sick like no number s気がついた心まで I'm burning my heart for you Nobody can stop me I'm burning it out for you Nobody can stop me I'm burning my heart I'm burning my heart I can't run a fire 原来冇几耐之前，即系大概100年前左右啦。啊，当其时民航机完全系未普及噶。不过经过时代嘅转变，航天技术大大提升，而家大家都可以话叫做想飞就飞啦。但系数翻咧，20世纪初要去到世界另一端，原来唔系搭船就系搭车，而呢个车咧主要都系火车添。啊，当其时西方国家就以巴黎咧为首噶，而东方嘅尽头就系香港嘅尖沙咀啦。喺1908年，时任港督卢吉啊认为，如果香港唔起翻一条铁路连接住广州铁路嘅话咧，就好难将佢接驳到欧洲噶。呢一个深水港，即系维多利亚港咧，就嘥咗呢一个咁独特嘅天然环境。于是乎咧，就不断去到研究啦。当其时有两个方案嘅，一个系尖沙咀出发，经深水埗，沿住南巴勒海峡，经荃湾、青山湾、屯门新墟，再去元朗。 呢一条嘅路线就系我哋今日嘅西铁线嘅初型啦。另外一条嘅路线相对嚟讲咧，就系一路比较上平坦，但系要开山劈石，而且仲系要起埋隧道添，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东铁线嘅位置。由于东铁路线咧就较为短，而且途经当其时新界较为繁华嘅大埔，所以需要咧喺北架山段开凿隧道。港英政府当其时仍然选择咗现时东铁嘅路线作为第一条主要嘅干道，于是乎咧就喺1906年嘅时候正式动工啦。去到四年之后通车，换言之喺尖沙咀上车搭到上广州，再经过北京，连接到西伯利亚，可以话系同俄罗斯同埋欧洲接轨。原来以前都已经可以喺尖沙咀开始搭火车去到巴黎噶啦。1916年尖沙咀嘅火车站正式落成啦。呢一座具有爱德华巴洛克色彩风格嘅建筑物，楼高两层，咁啊以红砖同埋花岗岩建成嘅。今时今日我哋见翻嘅咧就系钟楼本身嘅钟塔，佢面对住维多利亚港，象征住香港嘅繁华。今日见到佢，不妨多啲同佢 say 个 hi 啊！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中意呢个色 tone， 多谢。我哋专登为你而设噶， 有啲 EDM 嘅感觉， 咪系 超超地咁样啊！ 系啊， 喂，不过咧今日想超都唔得啊？点解咧？因为过往嘅日子咧，其实同小白阿 Vicky 都有跟进过咧，呢个康文署咧就成日都想谂计仔啊，打击呢个炒场啦。 系啊， 但系咧好多立法会议员咧都话即系未搞得掂，因为。之前係點樣咧？嗱，機温咧就大家就一定買要 book 唔到場啦，原價 book 唔到啦，就要即係有啲踢波嘅朋友要食炒啦。原先200多蚊嘅草地足球場啦，一個鐘頭會變咗1200蚊啦。嗰啲炒場黨咧，佢個獲利咧係可以有五倍咁多啊，所以佢先有嗰個動機去做炒場啦。同埋咧，佢哋整咗一啲電腦程式咧，佢一開始譬如8點鐘開閘咧，俾你 book 場咧。你唔使噶，你身份证你都未输入，人哋已经系完全可以 book 晒咁样咯。咁所以咧都好难啦。咁康文署又谂计仔啦，谂计仔咧就啊，既然系咁，嗰个 book 场人咧要有埋喺个球场嗰度啦，咁样好啦。book 场人咧都见，哇，有利可图，一个场赚到1000蚊。我梗系喺旁边着埋波衫坐喺度玩下手机，我直情有个教练板添啊！得唔得先？似唔似足球员先？ 似 似唔似？ 似唔似？又似埋教练？ 点不知咧？就系、是、因为咁嘅缘故咧，都未能够打击炒场，所以咧 ，Alison 好嘢啊！揾到呢个康文署最新嘅预订系统咧，可以真心打击到炒场啦，系咪？ 系啊，新日嘅诚意推介呢，叫 Smart Play 康体通嘅一个试行嘅程式啦吓。嗱，呢个咧寻日先至正式推出嘅咧，咁啊包括咗咧互联网啦、流动应用程式啦，同埋智能自助服务站呢几个唔同嘅平台嘅。话说咧，会喺下个月嘅3号咧，先至俾大家可以正式有个用户登记啦。咁而佢哋200多个场咧。都会陆续安装呢一类型嘅智能服务站噶啦，咁其实嗰件事系点样呢？嗱，譬如阿欧你要去 book 场啦， 系， 咁麻烦你准备你嘅身份证， 有， 放喺个扫描器前面2-3秒到啦，嘟完之后咧就会自动显示你嘅个人资料，阿欧上嚟 book 场啦，不过首先麻烦你填妥一张嘅声明先。填完个声明咧，就可以成功登记啦。个声明就系第一，你系会当时自己出现喺呢一个场地度嘅。 会 系嗱，同时之间麻烦你写埋你另外4个波友佢哋嘅用户编号。 侯嘉明 系啦， 泳儿白元浩。 写埋船仔咯， 船仔 齐晒，咁我哋一个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就可以 book 到呢一个场啦。咁因为咧，点解要写咁多个名咧？就其中3个人必须要系同你阿欧，即系租用人咧一齐到时去签场同埋用呢个设施嘅。 系， 所以一个教练唔得啦，怪 一个教练唔得，再加多3个助教，着晒波衫，着晒波 boot， 系啦， 4份教练板。攞埋2支水得唔得？ 加埋个体适能嘅教练，仲有营养师， 仲有按摩师，因为昨日 NBA playoff 都有噶嘛，即系啲即场按摩啊，有按摩枪， 几好做呢啲角色啊！嗱，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佢就会自动帮你检查翻你个申请人嘅资格啦，你个人预订嘅限额啦，你有冇同一个时间搭咗好多个唔同嘅场同步申请先？因为咧，申请人每日最多咧可以分配到上额系3个嘅选择嘅啫。咁仲要，如果见得到你，book 咗场之后你冇出现，第一次原谅你，第二次都唔紧要， 有得原谅嘅，原来。 但系咁样样嘅，因为当时冇得用噶啦嘛。 系啊。 但系如果你系连续，譬如话60日之内发现租用 book 场嗰个人有两次订咗场，但系都唔喺个现场度用呢个设施咧，哦，对唔住，一年之内唔俾你再用金仔。 哦，咁啊啱啊，你谂下我。六十日之内，即系两个月之内约你两次食饭，你两次都放飞机嘅， 绝交 啦！我都咁咩至于？唔系一年唔约你之后，一年之后先约翻你食饭。 后年见 嘅嗱，佢呢度咧就话啦，如果你六十日之内真系你冇用到你两次租过嘅场地嘅话咧，就麻烦你罚你360天之内系唔能够再预订有关嘅场地噶啦。咁，嗯，当然啦，整个嘅程序系点样样咧，都几简单噶，似乎吓，即系除咗话要签嗰啲承诺书啊，一定。会到时我会出嚟噶啦，咁样之外咧，咁，嗯，当然你迟啲个阶段咧，可以直头系俾埋嗰个预订嘅场地费用啦。咁成件事会一站式好多嘅。咁， 嗯， 就话说咧，佢嚟紧会喺200多个场度咧，会即刻有得用噶啦。咁， 嗯， 而且咧，喺到10月份嘅时候咧，就会有埋更加多嘅服务啦，包括有啲康体服务嘅报名啦，啲活动嘅报名啦，付款啦等等。咁有啲可能年纪大少少嘅姐姐哥哥啦，咁佢哋可能，哦，我想 book 个场同班老友记一齐， 系啊，草地滚球， 系啦，或者我想练下太极啦，或者打下劍咁樣又點樣呢，可能驚唔識用新設施咁樣啊，原來佢都會有啲服務大事咧，就準備落區嘅，去到唔同嘅康樂場地咧，即時示範教你點樣用個手機程式啦，可以用埋啲自助服務站咁樣嘅。咁，下個月嘅3號咧，就會正式可以俾大家登記咯。 係啊，咁啊好好啊，原來咧呢個新嘅系統咧，將會取代喂超過20年歷史咯，康體通，即係唔經唔覺陪住我哋成長咯。 要更新啊， 係啦，要 update 下啦，好多嘢 與時並進， 同埋。好多漏洞咧，其实嗱，漏洞之余咧，真系想打击呢啲炒场党咧，讲啲刑责俾大家听下。如果咧你系即系炒场啦咁样啦，就会触犯咧一啲条例嘅。咁，如果咧你呢个条例咧，其实都几大问题嘅，即系除咗会罚钱啊，同埋咧会有一个欺诈罪嘅，一经定罪咧，最高可以判监咧14年噶，最高刑罚。咁，你唔好以为喂炒场咯，赚1000蚊啦，正啊，扮下足球员啊，扮下教。旧年啦，头先我哋用咗啲轻松嘅调子讲咧，其实背后嘅刑责咧系严重噶吓。咁，当然啦，我作为一个咧篮球嘅狂迷咧，我系真系过去嗰几年啦，从来都未试过可以咧用我自己嘅手咧系 book 到球场嘅，从来都系我旁边啲朋友咧可以 book 得到啦。咁我就有问到，咦，点解会有嘅？唉，唔好理啦，唉，好辛苦噶，依家一个球场，得来不易啊，所以你俾啲心机打啊，咁样，即系类似系咁。 浪费每一分每一 秒。我期待咧之后可以好公平公正咁样咧，即系有呢个新嘅 system 底下咧，大家你想打篮球嘅打到篮球，想打羽毛球嘅正价打到羽毛球，想打乒乓波嘅正价打到乒乓波，呢个就 very good 啦。咁，希望呢个新嘅叫做咩 smart play 系啊，咁大家真系可以智能地可以玩一玩咧。 独具慧眼。 云浩影自发性神经反应，将近九点啦。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投资 O2O 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继续升啊，连续升咗六个交易天啦，道指升145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1点啊，点解啊？咁啊，预计咧呢个通胀咧放缓啦，咁啊加息步伐有机会咧唔系。放緩，直情係停止加息。嗱，呢個只係市場傳出嚟啫。咁樣當然啊，刺激股票市場嘅情況啦。不過睇翻咧，外圍市況都繼續做好啦。俗稱咧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亦都係高水60点嘅。油價咧亦都反彈3% 啊！今日有冇機會咧？金股有齊名咧，轉個頭咧開市，大家就會知道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系陈明喜 Jocelyn。 喺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边我哋有个环节叫做晨光好友，咁啊揾嚟就系 Jocelyn 啦，系啦，听众可以自己屋企啦，都用呢啲咁艺术式嘅方法帮自己同埋帮身边嘅人治疗之外，都有乐器噶， 系。 今日呢个乐器系小叉。 今日帶了一支係啦小音叉同大家感受一下啦。咁呢一支就係好細好細音叉。咁其實越細越短咧，個音就越高嘅，咁頻率越高。呢一支咧就處於4096赫茲，好高好高，平時係幾百咁樣。 係， 咁可以俾大家感受佢聲音啦，都幾高嘅。 哦， 舒服噶喎。 有咩感覺啊？大家聽到呢個 高音咯。 高音 唔刺耳嘅舒服嘅， 舒服嘅 呢个高音系， 系啦，咁佢高音啦，佢系所以好高频率啦，咁所以佢其实都几可以驱走一啲即系头痛啊，帮手醒神啊，因为佢唔系一个好 calm 嘅低音啦，所以呢支个声线其实系会令你 focus 啦，咁因为咧佢即系有时啲重拨嗰啲咪会好多嗡嗡嗡声， 嗰啲就系令人 重拨反而我啲 friend 屋企咧 都会有， 系啊，都挤喺度，佢话有阵时个人烦咧。就屋企靜啲，就當一下咁。 係啦，咁個餘震就會令你安穩翻咁啦。咁但係呢一支音叉咧，其實就冇嗰種餘震，佢係一個好直接一個叮咁樣嘅聲，所以嗰種直接同埋單一嘅聲線咧，就會令你集中咯。咁重撥嗰住好多個震動，好似好多把聲不斷出一啲震動嘅時候，就會係令你安穩咯。所以呢啲樂器嘅唔同聲線都會俾到唔同嘅療愈效果，大家咁樣咯。 咁呢個小音叉咁細支，你係咪？平时都会摆喺身噶， 其实啲袋都总会揾到下嘅， 系咪啊？ 周围劈嘅，系啊系啊， 唔系预备啊，好似有啲头痛会攞出嚟崩一下先 嘅，随时准备定嘅。 系啊，其实可能好多啲 咁啱呢个今日喺裤袋就攞出嚟俾你哋欣赏下啦。 唔系就系作为一个音频治疗师，呢个喺个裤袋度咧都好合理嘅， 系喎，你又好嘢喎。咁啊都係嘅，咁所以你話好似我仔仔咁啦，有陣時喺屋企讀書又唔肯讀嘅話咧，可能攞呢啲叮一聲。可以好似 集中力好啲咁樣， 係啦，好似收孫悟空咁樣收咗佢嗰啲野性， 收服佢係㗎，其實係可以，同埋另外就係可以俾小朋友玩咯，可以俾佢敲咯，因為其實敲嘅過程咧，如果你唔集中，即係做一啲準備呼吸，你好倉促或者唔集中咁樣哼咧，個聲唔會好聽㗎，係啦，就會好噪音咁樣嘅。 好啦，我哋而家可以 test 下阿小白啊， 好啊，小白燥 唔燥啊？ 我可以試一下噶呢、這個， 可以啊、 有冇話揸個方法？ 任何人 頂嗰、那個， 我應該用個支棍啦，其實就好似一支波板糖咁樣嘅。咁我應該係 用好似糖嗰个圆圈嗰个位，定系支棍嗰个位？ 用糖嘅圆圈先，因为细声啲，我惊 用糖 嘅圆圈。 咁我只手咧，我左手譬如揸住呢一个叉嘅时候，我应该两只手啊，两手指啊，定系三只手定四只手？ 呢个就冇所谓嘅，但系就要揸最底，即系或者嗰个根，即系嗰个框，唔知点讲，因为上面嗰位需要震动，系啦， 个叶仔上边。 Y 字嗰只脚。 吓系啦， 歪住嗰只脚。 好，咁我就叮一声，你就会知道我嘅心情系点样。 系啦， 咁我试一试先。我静一静个人先，如果唔系，你会 feel 到我个人好有野性，好妖孽嘅感觉。试一试先吓， 都唔错喎。 系点样啊？系咪心术不正我嘅？ 唔系，OK 喎，温柔喎，同埋集中，即系你敲个位系好啱。 所以我就系敲之前咧，个人要先静一静先。 系，你又用咗一下去定一定嘅。 系啊，如果唔系。太緊張的人就會亂來嘛， 是啊，會不好聽的敲出來， 是不是我是一個有慧根的人，是不 是非常好，非常好，有這個潛質。 那麼 Vicky 也試一試， 等我試一下，我不靜地打先，好不好？好不好？ 哇，那你立刻找唐僧出來收你， 立刻動一下，那就遠離的麥克風，我怕嚇親聽眾。 用這邊是不 是？用木呢， 用木 那 邊，用木那邊。 都还好喎、 啊，佢都静喎、 啊，系啊，但系有一下嘅刮咗一下嘅声嘅，唔知道你哋有冇察觉？ 我真系冇留意到、啊， 我都冇留意、啊。 呢个就系我哋同音频治疗师嘅分别。 系啊，即系你哋系一嘢哼，跟住之后咧就拎走噶啦，我就可能扫咗一下，系咪啊？ 系啦、啊，或者接触嗰下唔够坚定， 哦， 就 咦，即系佢做人比较犹豫。 我犹豫啊，我对自己冇信心啊， 都系嗰一刻嘅啫，唔使咁惊，即刻 冇事冇事。 我哋神光放大镜， 用呢一个音叉 放大嗰啲缺点嘅啫，我哋 用音叉睇下你系咩人先咁样， 好惨，无端端又俾人定咗。 OK 啊 ，OK。 咁啊都好，即系如果喺用一个咁叮一声，我就知道。自己可能有啲乜嘢需要地方系改善嘅，你系咪集中啊？ 其实我会觉得系音频治疗都系一个俾翻自己观察自己、照顾自己精神健康嘅一个机会咯。即系有几可你真系静一静啊，感受一下自己最近点先，状态点先咁样咧。咁、所以譬如玩呢啲乐器都系啊，我敲好似有啲个声，好似有啲唔好听，或者系咪急咗？即系你就会观察到自己哦，呢刻我可能真系有啲急。放翻慢先，即系有咁嘅作用咯，而唔系真系要好似判病咁样，唔系嘅，系帮自己观察翻自己啫。其实 系咁嗱，你有呢一类型嘅声音啦，其实可以用喺好多方面，但你都会放喺自己嘅音乐入边噶。咁点样去将成个过程 mix 咗佢咧？ 其实都难噶，因为譬如有啲声音咧，其实成个音频治疗咧系同流行音乐个 key 系唔同的。所以我硬摆入去其实系会觉得走音嘅，咁所以要经过一啲后期嘅一啲 mixing 令你觉得唔走音啦。首先，咁呢个就要即系麻烦 producer 编曲咁样啦。咁另外嘢就系每一首歌。我而家做緊一個系列啦，就係叫做音頻治療單曲系列。咁、我每一首歌都探討緊一啲，即係可能我幫人做治療，成日都會見到嘅共同難題，或者自己都經歷過嘅嘢，即係譬如失眠啊、恐懼啊、放唔低一啲嘢啊咁樣。咁所以我又要揾一啲對應呢一啲狀況嘅頻率錄入每一首歌咯。 哦， 係啦，因為唔同頻率， 你將啲 theory 擺埋入去你嘅創作入邊嘅喎。 其實 係 㗎， 唔同嘅 emotion、唔同嘅情感，你就要用翻唔同嘅樂器或者力度去到投入翻喺首歌入邊。 係啊係啊，所以我真係錄咗啲療愈嘅頻率入去。 所以應該 係 好舒服㗎喎，嗰啲歌係咪？ 我希望係啦，即或者係希望透過流行曲，即係我最容易接觸到大家嘅呢個方法，俾多啲人感受到呢個自然療法咯。咁譬如有一首歌叫做多謝恐懼啦，咁嗰時知道港台都好支持，好多謝大家。咁就係講面對恐懼、接受恐懼，同埋即係睇下恐懼其實俾到一啲咩嘅啟示你咁樣。咁所以嗰時就揀咗一個叫框鼓嘅樂器錄入去啦。咁其實框鼓嗰個節奏咧係會令你個人 calm 翻嘅，即係恐懼可能會令你心跳好快、好緊張。咁一個穩定嘅節奏，其實就會幫你成個人慢翻落嚟咯。咁有呢啲咁樣嘅設計喺呢個系列裏面咯。咁或者另外一首叫做《星之靜》啦，咁就係講失眠同埋冇咗心靜嘅。咁所以我就錄咗一啲安眠嘅音差頻率入去咯。 哦，即係失眠嘅時候就揾翻呢隻歌， 可以嘅， 搞掂， 隨時都可以聽嘅。 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聽得到嘅，即係可以從當中係抒發自己嘅情緒咁樣。 我希望係啦，因為其實 音频治疗都是一种自然疗法，咁佢系冇任何副作用或者危险性嘅。其实系啊系啊。 咁人点样可以找到自己最舒服嘅音乐，系最适合自己嘅？有冇呢啲窍门 嘅？有啊，其实就系、是。有啲老土啦，但系真系凭直觉咯。因为其实呢一种直觉，其实系你嘅共鸣咯。咁、譬如今日我对重拨共鸣，好中意重拨嘅声，可能就系代表我嗰一刻好需要重拨嗰种 calm down、放松。咁、可能有时 嗰啲系 啦系啦，或者有时我比较共鸣水晶拨嘅、或者音差高频率啲、嗡啲嘅，咁、可能嗰下我就想提神啊咁样，系、啦，所以系要靠自己嘅感受。 呢、這个就系即系我哋明白咗自己嘅身体之后，亦都好似懂得利用身体一个叫做生存嘅机制， 系啊 signal 咁我哋揾到啊，原来呢一样嘢我哋身体渴求嘅，我哋就知道呢一样嘢就系我哋要去揾嘅。 嗯，系啊，所以可以相信身体俾你嘅信息嘅，其实。 咁先要好似 Justin 所讲啦，静一静个人先。感受咗个身体先，跟住先至去揾呢啲嘢音乐咧，咁就掂啦。 令到自己身心灵都可以得以舒畅，有精神。 系啊，而家最讲究嘅就系身心灵都健康嘛。 系 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头先叮嗰下啦，咁啊发现到原来自己对呢一类型嘅音乐咧，都系觉得几渴求嘅，几想认识多啲嘅，咁啊不妨自己搜寻一下啦。 好啊， 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你，唔该晒，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声已泪，钟声已泪，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处过深宵，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性，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嘿嘿，听见梦境。请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性，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 嘅运动原来早喺距离而家7200年之前，古埃及就已经曾经出现过保龄球嘅玩意。考古学家就喺一个埃及嘅古墓入边，发现有9个石樽同埋1个石球，所以保龄球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悠久嘅运动。后来啦，德国作为娱乐方式渐渐流传到去到法国、英国、荷兰等等唔同嘅地方。保龄球喺16世纪欧洲原来非常之流行噶，德国同埋荷兰流行咧就系9个樽嘅保龄球，而英国当其时咧就流行草地滚球噶，更加喺当其时藉住荷兰移民将保龄球传咗入去美国添，时至到今日会变成10个樽嘅保龄球运动。保龄球运动第一次国际比赛就系1954年嘅，当其时有7个嘅欧洲国家参加噶，而呢项系一项健身嘅娱乐活动，喺中国原来亦都有一定嘅历史噶，由于时代唔同，地域各异。所以大家咧叫佢方法亦都系五花八门嘅。宋朝嘅时间曾经咧将保龄球叫做抛得，明代嘅时间更加会叫做打哑，汉族嘅时间希望我都冇读错，叫做打得敲。北方曾经有段时间又叫做打哑块。保龄球只要姿势正确，全身200几块嘅肌肉都可以得到锻炼噶。最重要嘅系保龄球系一项有益身心嘅竞技运动。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神光追踪31，好啦，星期三嘅神光追踪31啊，咁啊有小白船仔喺度啦，我哋有叫边个啊？ 又系叫阿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系咪继续邀请咧？就系政府嘅官员啦，上到上嚟盘点政策入边咧。 冇错啊，咁啊今集请嚟两位嘅嘉宾朋友啊，第一位咧就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卢伟国，咁另一位咧就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主席谢伟全，佢会同佢哋两位咧会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咧，探讨一下而家咧最新政府有啲政策，咁啊关心呢啲政策嘅朋友要留意七点半盘点政策啊， 好，大家留意住啦。 咁另外十点半又有咩睇呢？ 咁又带俾大家咧一个纪录片啊，历史嘅讲就系、是、古罗马。战车赛啊，咁呢个古罗马战车赛顾名思义，带、大家翻翻去公元90年呢个古罗马帝国嗰度啊，咁啊一年两个星期三都有嘅，今集上集，咁啊话说咧呢、這个古罗马咧都系当时嗰啲皇帝咧，即系好深知道啊娱乐大众嘅重要性，即系帮大家提升士气同埋减压等等啦，咁啊所以咧佢哋搞咗呢个战车竞赛啊，喺古罗马咧呢、呢、這个赛车竞赛咧，好成功，亦都好受欢迎。 系咪就系嗰啲有一匹战马，跟住后边咧就楞住嗰啲两个辘嘅，嗰啲有个有紧企喺度，跟住系咁啊，边边边边边只马呢一类嘅比赛啊？ 大家喺睇嗰啲嗰套经典电影咧，《奔墟》里边有见过嘅，咁啊，好似咧古代版嘅一级方程式咁样啊，跟住亦都咧衍生咗古罗马个庞大工业咁话嘅。咁啊，究竟呢个庞大工业背后咧，佢哋点样运作嘅咧？战车的制作他们是很讲究的，究竟怎样讲究法呢？另外亦都会介绍一位传颂至今的战车手，叫做斯科普斯，他本来是一位奴隶来的，他慢慢爬升成为竞赛场上的天之骄子，成为了一个万人迷。究竟这些古罗马的战车赛当中有什么得意的事呢？想认识多些的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这个节目。 斯科普斯啊，个名咁似卫星嗰啲名嘅， 卫星 啲卫星通常都系改呢啲名嘅， 可能嗰啲罗马人嗰啲名都系好多， 系可能系罗马嗰啲姓啊。嗱，呢个我唔知啊，我肤浅。好啦，咁啊九点半钟嘅时间仲有咩节目咧？ 咁啊，去到港台电视32啊，咁啊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咁啊，我哋港台电视32咧，从星期一至五啊，夜晚9点半至到夜晚嘅10点半咧，都有呢个英文节目、英语节目嘅时段。咁啊，逢星期三咧都有啲音乐、有啲艺术带俾大家嘅。咁啊，先系9点半咧有艺方。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咧会介绍咧好多香港本土嘅视觉艺术啦、表演艺术啦、音乐、文学、电影以至其他嘅展览相关活动。咁啊，带俾大家最新艺坛嘅资讯嘅。咁啊，紧接住艺方去到夜晚10点钟有一个新节目叫做《联系音乐情》。 咁係一個英文嘅音樂節目啦，咁會帶俾大家咧好多，我哋有隊現場嘅 live band 同埋歌手咧，會帶俾大家好多懷舊嘅經典英文歌、英文音樂嘅。咁啊，中意聽英文音樂嘅朋友，記得要留意港台電視32逢星期三嘅夜晚十點鐘啊！ 今日夜晚 音樂亭。 系啦，咁我哋又聽到咧，就係今日夜晚啦，咁啊侯嘉明啊喺度聽到點點頭啦， 系啊，梗系啦， 佢都一路聽會一路唱噶啦， 系啊，一路同我哋分享究竟啊點樣？其實我真係覺得嘉明咧，真係好厲害啊！即係點解佢可以係一個香港人啊，但係佢啲英文咧好似 native 咁樣。 係啊，有段估嘅，等佢自己話俾你聽啦嚇。 係 啊，需要。 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卓，拜拜。 Bye bye， 系咯，点解好似 native 咁嘅？ 你真系觉得十秒钟我讲得晒我呢个段故？ 唔得， 留翻一日啦，好唔好？我一日喺晨光第一次同大家再次交代一下啲英文系点样嚟嘅咧，同 Backstreet Boys 有关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安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共20,000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20,000个名额估计只是占欠缺劳工的一半，政府会逐位派出名额，每半年向劳雇会报告一次情况。黄伟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几年都看得很清楚，本港出现结构性人手短缺。以建造业为例，估计缺少了几万人手，因为本港未来几年有三铁三路工程，同时亦都推展北部都会区和交易州填海计划。他说政府会有小组负责处理建造界和运输界的输入外劳申请，当局会以一季一季的方式处理，预计首季会先处理几千个名额。美国有国会议员反对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美国国务院修订给国会的回复，指早前无意之中将错误版本传送给国会，国务院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仍然未就邀请作出任何决定，又重申与会者必须符合美国法律，包括制裁相关法规。美国在2020年以李家超在香港国安法落实之中发挥的作用为由，将他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表示，亚太经合组织办会有组织规则，东道主有责任确保各成员代表顺利参会，中方相信美方会履行承诺，确保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所有成员代表顺利参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与中国脱欧将会是巨大错误。耶伦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他说尽管有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与中国脱欧将会是巨大错误。美国民众从美中贸易之中获益巨大，中国民众同样获益，同中国的贸易为美国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停止同中国贸易将会是灾难性，应该寻求降低风险，但是绝对不可以脱欧。谈及债务上限问题，耶伦说美国在最后时刻避免债务违约，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模式，拖到最后时刻再行动，损害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以及信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案件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应讯，他的代表律师在庭上表示特朗普不认罪。特朗普其后无条件获准离开法院，但是法官就不准特朗普接触案中的潜在证人。特朗普被指在2021年初卸任总统之后保留超过300份机密文件，涉嫌未经授权保留机密文件和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37项控罪。 特朗普在出庭之前再次在社交平台对案件表达不满，指这日是美国历史上最悲伤的日子之一，又指美国正在衰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3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6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8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6，升1.8；建设银行5.06，跌2仙；友邦保险82.65，升5仙；阿里巴巴85.8，升1毫；而卡19.44，跌2.61；百度集团140.3，升2.2；港交所314.6，升4.4；美团129.2，升1.2。理想汽车126.6，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0.0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31，人民币7.166，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3367点，升348点。港金报18160元，系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09美元，卖出19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喺荔枝角道有剪树工程进行，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分别排喺葵涌道近住玛嘉烈医院、青山公路葵涌段近住中山台，同埋龙翔道近风力楼。跟进翻，较早前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葵涌公园。而至于较早前喺英皇道去柴湾近住芬尼街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呢边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在沙田马场和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在科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奇德专新村。封路情况，葵涌的梨木道由于爆水管，下行去返青山公路葵涌段，介乎大白田街至到童子街之间全线是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sh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2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不要试。 巴巴最巴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爸爸最叻嘅就系可以整水喉啦、整厕所啦、水电煤，样样都叻。有阵时自己屋企啲嘢搞唔掂，都要打个电话同阿爸讲： 爸爸唔好意思，麻烦你过一过嚟啊！ 老豆，我都想学你一样，每一样嘢都识整，样样嘢都咁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女子组合 TWICE 在日本都已经推出他们第十张的作品了。今次在六月头推出，点击率的时间已经超过230万次。作品的译名叫做晴天，希望大家可以望住落雨阴天的时候，仍然心情都可以调节到有阳光一样。由他们不断唱出哈哩哈哩晴天晴天，是希望带动到大家的心入面，每一日都可以展现出灿烂阳光的微笑。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哈哩哈哩。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哈咧哈咧。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的杨远，他九岁的仔望望在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是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望望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啊，嘉明、Vicky、小白同阿奥都喺晒直播室啊，同听众朋友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先。早晨，早晨，嗯、 早晨，赵小姐， 早晨， 系早晨，你好，白元浩，阿肥仔，哎，我随时都好中意听你哋讲嘢嘅，因为 今日 Vicky 啊，船仔今日嘅精神就喺度， 系啊，今日喺度听到嗰把声，咁我咧。打咗好耐电话，但我出唔到街嘅。咁今次好好彩，俾我出到街，我好开心。但係呢，我又点唱嗰支歌呢，就由嗰位小姐头先话俾我听，我唔记得咗啦。我因为年纪都几大。 唔紧要， 冇问题啊。我哋提下你好唔好啊？我哋今日呢会为咗你揀咗嗰隻呢，就係张学友嘅《不老的传说》。 是啊，好似是啊，多谢先啊，首先。咁样呢，我呢就有个朋友就喺农历下个礼拜一呢就生日嘅。咁、样。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希望佢对老人家好啲啦，因为我听到佢有啲老人家即係话佢讲嘢好倔强嘅。咁我就希望佢开心啦，佢唔系成日咁嘅。第一。 咁样。 咁嗰个人叫咩名啦，赵小姐？ 我想开佢个名，我惊 自己知道嘅。 系咧，佢心直口快啫，为人 系啊，中中一样咧。佢应该知噶啦，即系佢嗰个生日嘅日子，我哋有张慰问卡寄咗佢俾佢噶啦。嗯， 你都好有心喎、 啊。是啊，咁样，但系咧，但我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哋俾唔俾到我出街嘅咧，因为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你哋咧，即系如果譬如好似而家咩，你哋英文台、中文台，系咪中文台就播中文歌，英文台就播英文歌嘅咁样咧？ 我哋中文台都有空间可以播到英文歌噶，你平时中意听英文歌噶？ 我唔中意听英文歌，不就系咪有啲我都中意听，即系你太多冇晒中文歌咧。就唔係咁，不過我咧就唔係話你哋貴台啊，因為我咧我聽到一個係咪第五台嗰、那個，即係逢禮拜六日咧就有個叫美麗人生啊，好似係 Mary 嘅，咁但係好好，但我三個月都聽緊佢，又成日都係英文歌，係試過偶然咧就有一次播過三支中文歌，最近。两个礼拜前就播嗰次，三月份播嗰次，哇，全部都是英文歌。咁、我想即系话，唔系话 Mary 唔好，但系咧俾啲人哋知道下有啲中文歌，你全部咧成几个月都是英文歌。 认同啊，我最认同你呢一句，啱、听。啱听 是是、 我等我帮你同佢哋个channel 尝试反映下，尝试啊！我呢啲人微言轻，系咪？人哋未听听我讲噶嘛？ 是 但系你咁样讲咗咧，我哋绝对会采纳听众嘅意见嘅。 咁仲有一样嘢咧，佢就话：哎呀，我系 Mary， 我好中意呢首歌嘅英文歌，原来都系中文歌。我哋老人家咧就好失望啊！我成日都系听你哋嗰几个台，所以我朝头早就好开心过日子嘅。 哎呀，多谢你支持啊！ 一到晏昼咧就冇啦，好。我就系咁啊，多咗我希望。 唔应该嘅，做人应该日日都开心。等我有机会同佢哋反映下好唔好啊，赵小姐吓、多谢你电话啦。咁啊， 多谢你啊，小伯。 唔使客气，继续听住晨光第一线啊，知唔知啊？ 知啦，拜拜，唔该， 拜拜。 咁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靠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将星光心注意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朽的爱轻轻唱。如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回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唤醒低跟恋爱梦神，心抱拥，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飘动，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小白食乜嘢今日？ 咖喱。 嗯， 好喎、啊，系啊，咖喱简直系懒人嘅恩物嚟嘅。 系啊，送饭嘅凉拌， 送饭一流啦，同埋坊间其实都唔少咖喱咧，即系特别货小朋友嗰啲咧，即系简单到无伦啦。你只需要煲饭， 嗯， 然后就买啲现成咖喱抌入去， 一嚿砖 搞掂， 系 系啦。而家有啲砖都冇添噶， 系咩？ 即系头一包包要埋卡通公仔嘅，你直头喺个即系隔水整热佢倒落去嘅咋，个、 哦、 技术系零啊。 即好似我哋啲模范主妇， 冇错啦， 你都煮嘅， 一 年都 煮 一两次嘅。 今日咧呢个咧都好啱啊，嘉明佢老师嘅，因为同佢系有技术嘅，但系个技术得嚟咧都系非常之简单，识唔识煲饭？ 识 煲饭就已经可以整到啲味餸啦， 好嘢， 系咪噶？ 讲到再一步啦， 系讲到咁简单，Vicky 都可以试下咁样。 唔系，我煮咖喱，我真系咖喱粉噶。 好嗱嗱，几叻几叻几叻，系咪先吓？不过我听咁埋小白讲先吓。 咁啊，买个咖喱砖啦，咖喱砖都系好容易揾啦。你中意咩味嘅？甜嘅、辣嘅、辣到几多嘅？你睇个包装嗰度睇，唔使烦。好啦。準備咗咖喱磚啦，咁啊當你平時攞個電飯煲煲飯啦，咁啊洗完米咁啊擺落去啦，加少少水，咁已經係 ready 啦，冚蓋就撳掣噶嘛，好啦，喺你冚蓋撳掣之前咧，你將個咖喱磚放喺電飯煲中間。 哦， 放喺上面得噶啦，唔好做其他嘢，亦都唔需要做其他嘢， 唔使搅溶佢， 唔需要，因为热力会令到佢自己融化，同、啊、爱心一样融化一个人。好啦，咁你个咖喱会自己融化啦，然后你净系咖喱唔得嘅，我哋要营养均衡噶。 有冇肉啊？ 你可以放啲、 要有肉嘅，唔可以冇肉嘅，唔可以冇肉嘅。 蔬菜啦， 有乜都有嘅。咁我就会准备一啲金笋啦，切到佢粒粒嘅，因为粒粒大家都方便同佢。快熟啊嘛，同埋佢一定会熟啦。好啦，鸡肉又点啊？我又真系切粒粒、 啊。 好啦，然后我亦都可以准备定啲薯仔啦。我又好中意切粒粒、啊。咁、如果我喺蔬菜方面，我亦都可以加 又帮佢切粒粒、啊。系啊， 西兰花咁又得嘅。好啦，跟住你就将佢咧放咗喺即系个咖喱砖，放咗喺个电饭煲圆形噶啦，放喺中间。跟住你就喺头先讲嗰四种材料就放喺侧边，围住嚿砖。跟住你只系需要冚埋个盖，然后揿掣。好啦，当佢啪一声。整完啦，你再焗多佢一阵，焗多佢十分钟，咁啲饭又收收水啦，咁样，因为佢个咖喱啲味可以再均匀啲啦。好啦，打开个盖嘅时候，你已经闻到好香嘅咖喱味啦。你只需要做多一个嘅步骤，就捞匀佢，盐都唔使落，就捞匀佢上碟，耶！ 喂，依家咧嗰啲日式超市嗰啲咖喱砖咧，系咪好专业嘅嗰啲砖？即系啲香料度好高啊， 齐晒噶， 齐晒系啊， 辣度又有唔通。唔知几多粒星啊，跟住个浓稠度又有几多结啲唔结啲啊，咁样系咪？ 我以前咧试过食嘅啲日本朋友咧，整嗰啲咖喱饭俾我，咁我跟住又赞佢啦，啊呢、這个咖喱饭都好好食、啊， 以为好地道咁。 原来咧我咁样讲呢句说话咧，当地人嚟讲，你真系话我唔识煮饭啫，咁、 哦、 容易嘅饭我都煮唔到噶，我就。哦就死啦，因为太容易啊！佢觉得我揶揄佢啊。原因系因为嗰个品牌嘅咖喱实在太出色 啊。原来系咁， 就系因为咁啦。咁所以呢个咖喱专家电饭煲已经可以整到一个咁出色嘅餸。今日夜晚大家可以用呢个餸氹下小朋友啦。 又可以切啲唔同嘅星形。 系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切啲唔同嘅声型之后啊，准备享乐时代啦，系嘛？ 系啊，嗱，我哋咧啱啱就话切嘢啦，系咪？我哋经常咧就喐我哋只手啊，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科技太发达，我哋经常都攞住手机，系咪？手机又电脑啦，好容易咧。我最近就系腰酸背痛， 系 今朝讲刮痧嘛，系咪？咁究竟刮痧可以除咗刮痧之外，有冇啲乜嘢嘅拉筋动作系可以舒缓我哋嘅肩颈咧？嗱 ，Vicky 咧就好怕咧，肩颈厚嘅有一个富贵包，好怕好。好担心啊！因为 点样嚟噶富贵包？ 富贵包其实咧就系你 富贵咯， 系啊， 一定唔系啦。 有 木 知咩？ 主妇手，男人都有噶， 系咯、啊。你个网球手，你嗰个个都系 tennis 咩？ 系啊， 香港脚就唔好讲啦，朝头早。 嗱，富贵包咧，其实系女士都好容易有，特别容易咧就系你经常如果攞重嘢多啊，或者其实你做得粗重嘢多咧都好容易 啊。 系啊，其实系真系好容易，其实主妇手都好容易。咁究竟我哋女仔女士啊，贪靓噶嘛？夏天咧，你有时想着下背心，有咗个富贵包啊，你都会哎呀，好想甩翻件褛先，着翻件樽领先咁样啫。 奶奶咗啊， 系啊，老气咗，老气咗， 变咗咦？奶奶， 虎背熊腰，缩角手咁行出嚟， 唔系咁好嘛？咁原来拉筋咧系都好好噶，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我都听过一啲注册嘅一啲导师啦。佢哋就同我哋讲过咧，啲低头族点解成日都会有呢啲肩颈膊痛嘅情况出现呢，就因为本身实在系成日耷低个头啦。然之后当你攞住个手机，你以为冇重量，即系攞得咁上下时间时候咧，其实嗰只手系承受住一个嘅重量，再去有呢个肌肉嘅训练咧，习惯咗呢一种嘅体态啊。咁所以咧，你啲肌肉就会话俾自己听，嘿，嗰部手机又嚟啦，我要做嘢啦，咁样。咁所以嗰嚿肌肉咧就会嘿。突然之间胀起咗，佢帮你支撑住你成个人，就连带由个颈开始啦，去到你嘅膊头啦，去到你可能左手，可能系右手，总之系攞手机嗰一只手，就形成咗呢一个长期嘅耐力训练嘅话咧，咁佢就辛苦啦。 咦，咁我系咪需要两只手都要一齐揸手机平衡下先至得啊？ 一边系平板，一边系手机咁好 唔 好？ 系啦， 唔系嘅， 两边都系肿晒咯。 唔关事嘅，Vicky 有啲方法应该可以帮大家舒缓到嘅。 我高头拉筋咧，嗱最近啊吓，我就成日都转我个头啦，就 系 因为。觉得好攰，好想系咁转下条颈啊，令到我哋嘅肩颈咧会舒服啲咁样啦。但系我又发觉，好似又唔系好得，唔系好 work， 即系就算自己耷低头，攞只手揿住个头，谂住用啲压力，有少少压力俾佢，会唔会舒服啲咧？都系唔得。咁原来系需要点样呢？就系、是、原来系我哋嘅肩胛骨啊，去训练我哋个背脊、我哋个背肌，即系好似蛙式咁样，蛙式游多啲蛙式，做呢一个动作啊，或者向上举下，令到我哋个背。背脊嗰个肌肉咧，有翻出嚟，然之后我哋攞电话嗰啲时候咧，我哋操翻我哋其他嘅肌肉啊，令到其他肌肉会个 muscle 咧劲啲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唔会净系我哋嘅膊头承受压力。 哇！今日成个背脊都系肌肉。好喎、 啊，好靓噶，着背心你知唔知女仔着背心有个背肌系几吸引噶？ 系最紧要咧，因为你整翻开啲反射区，即系当你去到做一个所谓嘅平衡嘅动作嘅时候咧，唔系就净系做你痛嗰个部分，成日都以为哎呀我膊头好痛啊，或者我条颈嗰位置好痛啊，咁我净系喐条颈啦咁，但原来成个反射区系连带到你成个背脊啦，咁基本上嘅动作，当时嗰位导师教我咧就系话系你想两只手系垂低嘅，系你打开咗十只手指撑行佢咁样先算啦。咁手掌咧系向前边嘅，咁唔好向后边啦，话向前边，手心向前嘅，跟住向后一个大大嘅伸展，好似将个心口打翻开咁样样咧， 顶出嚟嘅， 去打开先，就系咁啦。咁你 feel 到自己，咦，我后边嗰两个背夹骨好似有少少喐动咁， 夹一夹埋， 系啊，夹一夹埋，好似当 舒服。 系咪以前睇过啲筹款中人用个背脊骨嚟开水樽咁 啊？ 我以为夹鸡蛋添， 我有见过人夹住个橙嘅。 你当自己夹住咗个橙又好，你中意嘅水果又好就靠住呢两嚿背脊嘅肥膏又好啦吓，肌肉都好啦吓，咁啊夹住喺后边，等你个心口咧完全一个张开打开晒嘅状态，平衡翻你呢啲舒缓翻你呢啲反射区嘅动作，咁就可以帮到你咧啊！你以为咦系咪颈痛就做颈咧？原来唔系嘅，成个反射区都可以帮到手噶， 所 以监制都做埋啦， 系啊，监制都入嚟支援我哋个节目啊， 系啊，多谢监制，好出去做动作啦， 系出去做动作啦，咁啊唔止女士啱做嘅，其实男士都啱做嘅， 系啊， 男士嘅背肌都系吸引嘅，我见到今年咧。最流行都是穿背心的，其实 是不是啊？ 穿一些叫做 入薄嗰啲背，唔系入薄嗰啲夹咗出嚟嗰啲背心嘅咩？鸡翼袖嗰啲啊，鸡翼袖嗰啲啊， 即系唔系Tony Wu嗰啲。 唔好讲人名，佢亦都唔系代表背心界别嘅。 系佢唔系背心界别，佢系另外一种衣物嘅。 系啦，佢系另一种衣物嘅界别嚟。我哋头先讲嗰啲系 一件难忘， 比较潮流啲嘅嘅。 有啲欧你潮咗好耐啦，咁样背心你青黄啦。 唔系啊，我今年着得多少少啊，谂住。 我呢啲有着篮球嗰啲噶，你都 有篮球嘅啦。喂，讲开篮球，琴日咧已经 NBA 诞生咗总冠军啦，就系丹佛金块啦。咁啊，恭喜晒金块队啊！小白咧一路喺度同我讲话。喂，应该追唔翻啦，点不知最后人哋攞埋冠军啦，系嘛？即系嗰个逆转性好快嘅，有阵时 NBA 个世界 点估到啊？四十几年冇攞个冠军，原来都仲有 OK 嘅， 冇错啦。所以丹佛咁快都攞个冠军，你仲有放弃嘅理由咩？冇啦，系啦，攞翻个篮球出嚟打下，或者好似 Vicky 啊，今日嘅享乐时代咁样。教我哋拉下筋， 放松下， 系啦，有益身心，拉下筋， 顺便捐个血，咁就 very good 啦。 好啦，节目时间够啦，转头有风骚快活人。